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阿 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噶。 即系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好。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二德生活。 二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二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啦。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今日是星期二得到，出街的时间就是5月31号，过多几天就是5月35号啦， 是吧？没错，因为中国没有六四的嘛。 是啦，那我们就现在在这里叫做怎么说，庆祝天安门大捷暨27军平乱27周年这个大日子。 兴奋之前，兴奋之前咁讲，我哋今日有咩主持啦？ 系嗱，因为咧今日阿 Johnny 就比赛紧，会稍后先到。咁我哋咧就有大肥同大 N。 系 ，Hello， 大家好。 系啦，但系咁啊，加埋我啦 ，Tony， 咁啊，我哋三个做住先，可能做住两节咁上下啦吓，因为大 N 咧就迟啲会飞啦，咁然之后佢要赶住翻屋企。咁啊，我哋其实而家嗱，生意一定会讲嘅，因为咧最近好似时事多咗，咁啊好似生意少讲咗。其实最近市面上是差一点的，就是那个经济环境，我们都会讲一下，探讨一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奇兵突出，或者讲一下。 有刚才讲这件事，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录的时候，我都跟我们 operator Alex 在数金马伦敦有几间吉铺，我们数了一段街，即是都不是数了两节街，我们数到不知16间，有16间吉铺其实代表了什么呢？探讨下啦， 好，一阵间探讨下啦吓。咁嗱，我哋首先咧，一定要讲咧，因为临近5月35号啦，咁因为呢个日子咧，就坊间嘅说法，我觉得都有问题，咩六四事件啊，咩屠城啊，咩外国民主运动，全部错嘅，根本呢场咧就系我国啊。这个解放军呢是自从1979年情越战争以来呢取得最大的胜仗。那呢这个二十七军呢就是本即是肩负起这个平乱的重任，就入到去京城里面呢就屠杀了差不多11000个，据BBC 定是 CNN 的报告，有11000多人。 他们自己内部我认识得两个呢，当时有去参加，但是没有动手的，他们内部呢都是评估是死了11000多人。 是 这个是很准确的。 是 我有两个朋友呢，其中有一个呢跟我做报关员。在肇庆， 即是当年他是解放军， 他是解放军，两个同学，他读本科生，即是大学生，但是竟然有这么笑话，题外话，他在解放军军校出来读本科的，但是他走去打银行工，银行说你不是本科生，不算， 是 那些题外话了。当时他是有份去的，但是就他们做后勤，在城外面就不是他们入去， 即是没有入去里面，那变成没有那个叫首都卫士的 分子，没错。 哎呀，可惜，太可惜。 喂，等先，你讲到咁兴奋，我呢度括住啊，网友啊，阿 Tony 强先讲嗰啲咧，有个井号，跟住写说明曲线啊， 系唔系啊？而家讲讲下要变正常啦，如果唔系咧，同啲年青人沟通唔到啊。即系老实讲，而家啲本土派咧，喂，你原来同陈欣乐、同李陈 唔系啊 咩李思嫣、陈静心一捻样， 唔系啊，我哋 日有自乐。 喂，你不如话咧，喂，六四杀得好啦， 阿大英， 而家嗰啲中国人，嗰啲蝗虫嚟嘅，杀多几个关你鸠事咩？家下你知廉。 真的，我讲真的，我哋读得书少啊，想高攀啲大学生，咁我希望咧有大学生嘅水平，所以我要认同佢啊嘛。 系啊， 屌你有咩咪佢咪配佢哋唔起咯？啊，我想我自己地位提高，要做大学生啊嘛，希望有大学生嘅知识水平啊。 冇错啦，变咗咧，我哋要鼓吹咧，嚟紧5月35号或者香港嘅6月4号咧，我哋搞场天安门大捷庆祝会，系嘛？最好咧就去大食会。 系嘛，狂拆一餐，庆祝呢场平息暴乱 啊！不如改埋名叫关人隐士四个大字咯。 唉，除得你咧系 食埋食埋嘢， 总之最紧要有天安门大捷五个字。 我不过咧调翻转头啊，虽然我啊好想高攀啲大学生，但系咧我觉得点解个水平低到咁捻样嘅咧？屌你老尾，唔关你事。乜撚嘢都唔關你事噶啦！屌你老尾！ 係啊，佛誕又唔關你事啦！ 係啊，中國銀行以後唔好幫襯啦，中國建築起嘅樓全部唔好住啦。 喂，下個月咧，下個月嘅叫做 聖誕節就唔關你事啦。 係啊， 聖誕節更加唔關本土派，關你咩事啊？ 下個月九號啊嘛，端午節，喂，元宵可以關你閪事啊，家下。 係啊，屌你乜撚國家？係啊， 你放乜撚嘢假先？ 佛誕都唔關你事啊！屌佛誕嘅，屌放得幾開心？ 係啊。 是嘛？屌你老味，本土派嘅主将，屌你老味又去旅行啊？系咪啊？屌去乜嘢旅行？一本土派嚟噶嘛？费卵事搞鸠咗人哋啦，买咗啲嘢翻嚟做得埋水客。 嗱咁啊，即系老实讲啊，而家嘅大学生坦白讲，我觉得咧系搵唔到食咧，讲真啦，都好似好应份。因為你見到你哋咁嘅質素，坦白講，憑咩出嚟人會有人嚟請你啊？唔使講噶啦，唔使話聽陶傑講點樣執靚啊，寫好個 CV， 你唔撚使嘅。你淨係話俾佢知，你喺香港嘅任何一間大學畢業，喂，坦白講，人哋睇你唔起。 你試下佢走去啲外資企業度見份工，人哋問你六四點睇，你照講。 係。 睇下佢請唔請你。 係。 因為係咁簡，係咁簡單啫。你見工嗰日，你最緊要寫明，好似大陸啊，見工啊。政治面貌噶，你政治面貌，我是共青团员，我就写团员，我是党员要写党员，无党无派就咁写嘅，你就下次咧就所有咧就写明你对六四嘅立场。你睇下啲外资企业请唔请你？ 其实 咧， 我觉得会嘅。例如巴基斯坦啦，例如津巴布韦咧，例如北韩啦，依类嘅外资企业，我相信会请嘅。即系咧，以前中国人民嘅好朋友阿非拉嘅朋友啊。系咪 巨擎帮？ 一定啊，系啦，即系嗰啲啦。 阿姐阿大英姐讲啦，即系应该俾你讲，我讲埋呢几句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六四之前，我系咩都唔理嘅，搵钱，从来都 你个小后生啦，睇新闻，27年前，你都廿五六岁 咯，睇新闻唔睇噶，一睇新闻我就转台噶啦。但系咁巧咧，我就第一次生意失败，我个人就骑三份工，点啊叫骑三份工？要还钱啊，争人周身债两公婆。好早結婚，我老婆就同我捱得好緊要，一個人騎兩份，71兩間啲工廠啊，24小時嗰啲驗廠，7點到11點還錢，又咁巧買咗樓供，啊嗰時不停加息，加到屌十幾厘，真係望緊 諗都唔敢諗喎， 個月供樓供到我都驚，咪住，我朝頭早同人哋送貨，做批發，盡早送曬佢，跟住就去我哥度攞象牙，我學挑黑嘅。幫我哥手，我哥教我挑，做啲最簡單嘅就拎翻自己做。跟住我留下71，我就每晚撈4小時，71。跟住翻上去繼續望住個電視機咧做挑黑啊，象牙挑黑。我睇住電視機嗰日，跟住一路睇一路喊，一路睇一路喊。我有血染的風腸，我一世都聽唔到，一聽我就好自然就喊噶啦。我對我嘅以後，我就開始留意時事政治新聞。我哋香港人嗰、那個。嗰、那個政治覺醒對共產黨嘅幻想就喺呢刻打破咗。其實你哋而家成日話上一代嘅人冇同你爭取過乜嘢，如果根本上冇六四事件，你哋而家都係港豬咋。 同埋咧，最你頭先你講緊話嗰、那個李國盛啦，其實我嗰陣時候我都喺度啦，都嗰陣時候我就十八九歲啦， 細學生我冇咁多 出嚟做緊嘢噶啦，已經咁咧就但你感覺上咧都未好似你咁快覺醒，可能真係年紀真係爭幾年啦。不過即係從嗰陣時開始都會好似阿大肥咁樣會留意多啲中國新聞。但我自己都嗰陣時仲係打工，變咗咧就冇咁大，我都冇阿大肥嗰種壓力啦。咁所以我就冇咩。不過如果講翻你今次咧，講翻啲學生，即係佢哋可以將六四同呢個支聯會畫個等號咧、我就覺得呢啲咧就根本就夾硬龍門就任 你 擺嘅啫。 即係你話唔認同支聯會話佢咧趁住六四揾食， 係啦，又或者話 批評佢。 你可以 問題咧，你講到咧，喂，六四就唔使悼念噶啦，已經係完結噶啦。我哋咧本土就唔需要悼念六四，因為咧我哋唔需要話中國嘅爭取民主乜乜乜。老實講啊。講到邊度都好，你等你無視共產黨，你啊真係戇撚鳩，因為咧 你唔係你唔理佢，佢就唔會 教鳩你。咪就係咯，即係等呢句説話，即係等於有黃遠之話我討厭政治一樣。 喂，政治嚟搞鳩你啊嘛，而家 係啊。咁所以我頭先咧，所以阿大肥咧，你係咁喺度話咩高攀高攀。第一咧，我即係話俾你知咧，即係如果喺我心目中你嘅地位咧，比嗰啲咁嘅垃圾大學生咧，嗱任何一個大學生嘅會長好咩好，最好佢六大院校一齊嚟。挑戰我哋啲就呢三個，如果輸嘅話，我哋三個一齊跳海，你六個一齊嚟啊！嗱，咁搞辯論啦，中英文國語任你揀啊！唔好話咩啦， 冇錯， 唔緊要。讲国语的话，大家一起讲、啊。英文你话俾我知，我帮你代讲出去。好，即系咁讲啊！你班嘅学生根本就系咧，就有知识就冇智慧，有冇知识都好难讲添。 咁啊，真系唔知啦。 外国咧有成日有句咧，就系咧 ，I don't need sex because my government fuck me every day 。 政府喂，而家呢个政府喂，共产党一捻样嘅，你唔理佢。你又當冇事啊？喂，而家佢屌緊你啊！隨時屌埋你老豆啊！ 仲有喎，你搞咁，你講咁多嘢，咁你 唔係理佢就得噶啦嘛？ 同埋你平時做啲咩咧？你做過啲咩咧？嗱，我哋最其實做生意好，或者我哋做公司都好啦。最討厭啲人咧開會咧就喺度白談齋主，咁我就咧通常咧你談完之後唔緊要啊。我等你啊，等你咩啊？ 俾條橋 咯，俾條橋嚟啊！喂，冇講咁多，你話唔得啊嘛？ 係 咩得啊？你話支聯會唔得啊嘛？咁 OK， 咁你覺得，唉，咁啊年年去？ 唔係，佢話咧香港嗰啲民主派咧爭取三十年一事無成。 係， 咁唔係， 我贊成嘅。如果 係 咁樣， 係啊，事實係一事無成啊。咁而家問題就係一事無成之 頂， 你哋做咗啲咩出嚟咧？ 啊、 你如果日日掟磚，咁我反而我支持你喎、 啊。我仲尊重你、啊。 你掟完一鑊之後就收撚咗皮嘅？冇第二鑊嘅原來， 係啊， 喂，依樣嘢好失望喎、 啊。先唔講掟磚呢個行動聰唔聰明啊，喺、 啊、 我立場呢啲係低三下四、蠢到不得了嘅行動 的。係啊， 更有更好嘅行動，你要嘅話，我隨時醒你，你敢唔敢做啊？係咪先？但係你唔可以，你唔做，你係叫人哋去做。 或者最緊要咧，你而家本土派咧係其實咧係一個好撚醒目嘅一班年輕人。 欺善怕惡。 點解醒目呢？口讲咧就讲打到共产党，但系咧共产党一嚟到时候咧，佢哋就系冇共产党嘅上水，就捉水货客，根本水货客散捻晒噶啦，即系话咧系最安全嘅情况下，好似电视搞得啱啊！如果有人非礼你咧，嗌唔好，同埋咧去揾你信任得过嘅人，以后喺安全嘅地方高声呼救，屌你老母啦！ 你叫话俾本土派知啊，我过两日飞啊，我过去美国探朋友啊。去做生即係做嘢，順便探朋友。 唔係啊，你 我到時買埋啲受 X 牌生麵咧，請佢哋食啊！我都係水貨客啊，嚟機場圍我啊，踢我個 keep 啊！ 唔係啊，你去到咧，你不如咧將嗰啲學生嘅嘢翻譯成英文，話俾啲外國人知。 哦、啊， 你話而家依班人咧， 你放心， 你問下佢哋係建制派定係乜嘢？ 你放心，因為咧每年咧三藩市個叫 San Jose Stage 或者 San Francisco Stage University 咧，都會搞一個六四紀念嘅，我一定会去，到时我一定会举手上台讲，讲翻香港呢班学生做紧啲乜嘢，你哋对唔对得住香港人？第二，我会问下你话斋，我会同呢班外国学生讲，你哋千祈唔好学，你学嘅话，我以后就见一次就屌你一次。 唔系啊，好简单啫嘛， 佢哋 本土派啊嘛，屌你老味，佢而家嗱，唔好净系屌支联会，出晒信去法国。去德國、去英國、去美國，逢是文明國家，包括台灣，啊，台灣都有人，澳門亦都有人嘅。屌你老尾，就屌鳩嗰啲撚樣，全部出嚟，屌你悼念六四嗰啲。屌你老母，你睇下你去唔去到美國？你係咪法西斯？你知問清楚。 同埋好簡單，有樣嘢就係話，你支唔支持支聯會，同你係咪對六四嘅睇法，根本就兩碼子事。我唔知道你在座嗰扎學生會有冇啲係讀哲學嘅啦。如果讀哲學嘅咁簡單嘅邏輯你都搞唔掂嘅話咧，咁你真係唔好讀啦。你不如真係退學啦，你翻清華北大啦，嗰啲俾錢畢到業嘅啦。我講嘅，我負責任，我講嘅。你叫清華啊嗰啲咩北大嗰啲教授嚟同我辯論咯，任何一個題目你講啦，輸就嗰句跳海咯。好啦，再啲北翻入嚟啦，佢又聽我跳海又搖頭啊。 嗱，咁啊，我哋咧 嗱，我哋咧就关于呢个叫做天安门大捷嘅话题就差唔多啦，系咁啊，有时 俾我补充多句啦，总之将陈一乐摆出嚟做你哋八大院校嘅十一大院校嘅永远名誉会长， 系啦， 啊，即系当时屌错咗佢，嗱，快啲公开同佢道歉啊！你 系系啊，啱啊，而家要尊敬翻佢先得喎，系咪？ 系啊，你要摆翻个神子摆出嚟。 其实如果以佢哋啲逻辑啊，真系都好多嘢，即系如果调翻转去做咧，都啱噶喂。如果咁讲嘅话，你以后搞埋啲咩咩日本侵华庆祝纪念会啊，即系将啲嘢调翻转啊， 咪庆祝南京事件啦， 系啊，庆祝南京事件系啦，关我人事啊， 或者将佢咧再降格，叫做南京风波咯，系咪？发生喺1937年啊12月嘅南京发生一个小风波啫嘛， 系啊， 系咪？其实都唔系好大件事啊，咁啊，呢啲嘢我哋差唔多讲完啦，激动得滞啊， 系冇计，因为呢其实大是大非咧，即系如果你一班后生咧， 冇灰色地带， 冇灰色地带。其实如果你呢班后生咧，如果你所谓栋梁啊，即系作为最高学府，你几大院校，你都可以有咁嘅联署，我唔知系咪联署啦，定系港大同中大啦。即係如果你咁做嘅話，其實我第日我請人咧，即係 講真，香港大學生唔請啊！ 我即係等於咧佔領期間 咧，真係嘅，你而家啲大生點請啫？ 佔領期間，我公司又出咗個 post 嘅，就話如果你家屬係有人做警察嘅話，我唔會請。我講嘅，我覺得我拍檔。 如果係2016年啊，喺任何香港大學畢業出嚟，應該唔請。 都係唔請。 喂，點請得落？即係你呢啲人 員。唔係，一係你係宣誓，你話我同佢隔隻，我同佢，我唔認同佢嘅隔隻。係 啊，係。 咁我唔會一足高打算人。 唔係啊，好簡單啫。我都話啦，好似大陸咁建功做乜嘢政治面貌？我係本土派，你睇下有幾多國際機構請你，中資又唔請啊，樣樣都唔請。 除非咧，如果你係本土派咧。你講到個論點出嚟，你又我服嘅，你講唔講到啊？你又講唔到啊？因為佢哋啲嘢根本就係一個咧偽邏輯，行下行下會自己。 佢嗰啲係口號嚟嘅， 口號嚟啫嘛， 同特朗普一撚樣。 所以老蕭真係高，幾十年前屌你老味，鹿鼎記演講係咪？啊！屌你老味啊！周星馳演講緊係咪？ 係啊，口號你阿彌陀佛嚟㗎嘛？係 啊，冇錯啦，反清復明，屌你本土派啊！ 九幾年啫， 嚇廿年前真係 廿零年啫， 啊！真係老蕭真係退休真係。等佢可惜啊！即係啲經典場面、經典對白，幾十年後講出嚟，同你哋而家講嘅嘢邏輯係完全一樣 一樣嘅啫。 喂，咁啊，我哋咧就講翻另外一個話題啦。因為嗰啲本土派都講到好厭啊，講真啊。 阿Johnny 打下招呼啦。 Johnny 啱啱翻咗嚟，咁可以 哦，好下接咪啦，下接亂入。 因為呢啲情形咧，就阿Johnny 唔方便講嘢，因為佢最近俾嗰啲人搞得多。 你係想講邊個話題啊？係咪講個差館嗰個保釋金嗰度啊？ 係啊，灣仔警署啦。其實依個咧就係好似係咪總即係總部嚟啊？ 金鐘先係。 哦， 金鐘佢哋唔會叫灣仔嘅，嗰個係嘅話就叫金鐘。 灣仔？咦，唔係喎，灣仔搬咗喎， 仲喺度 嚇？ 仲喺度？ 嗰度已經搬咗啦。 舊嗰個嘛？ 舊嗰嘛？ 喺有個仲有冇而家？ 三層高嗰個搬走咗啦。 搬走咗。 嗰個話做文物啊嘛，唔知啊。 哦。 啊，咁唔好理啦。嗱，咁啊，因為咧，舊上個月咧就發生咗一宗咧叫警員監守自盜，就偷去咗107萬嘅保釋金。 嗯。 咁呢個咧，坦白講啊，都係香港警界之光，因為咧係第一個咧，即係監守自盜超過100萬嘅人。 咦，今晚不如今晚我哋就全部都係曲到直啦，曲到完啦。 咁冇咁呢個喂， 警察之光嘛， 絕對係警隊之光嚟㗎。因為咧以前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喺80年代。就馬王同德嘅事，啊唔係六二啊，好似係六二，六二咁咧就係贏緊噶啦，冇得輸嘅。當時仲揾咗魏德麗嚟，魏德麗當時係世界冠軍騎師，騎一隻香港嘅未輸過嘅馬王，贏緊啦，買飛市冇就計啦，係咪？喂， 好似10蚊賠1蚊嘅， 10蚊派1蚊都好啊，都五平都 冇1蚊， 好似有1蚊啊，好似咁上下啦。 Win 真係要係嘛？冇飛市啊嘛，飛市咁喎就贏緊啦，係。 咁如果唔知買50萬得5000蚊買嚟做咩啊？咁佢好似有1蚊嘅，好似唔知派10零蚊嘅有錢賺嘅，咁佢咧就虧空咗差館50萬，一個幫板嚟嘅，虧空咗50萬攞嚟買依個。六二嘅 pace， 咁結果魏德麗跑第四，嗰個幫板第二日就吞槍，冇得還啊，點搞啊？ 即是说呢这个世界千祈不要有那么大信心，一铺过就通常是输的。 是、 啊。这个通常都是的，你越有信心就越散你那住的。即是世界杯1998年个个都想着巴西赢 的。 个个分晒身的。 是没错。 那么、那些赌的你提外话啦。但是我们见到这位警员呢，他人工即是不算很高，好像20000多不够30000元啦。 正常来讲 他很辛苦。他好像是警长来的嘛。 警长。 警长过三万。 警长才不止是咯。 过三万。 警长30000元那么。 过三万三万 多。他107万。 现在一个警员新入职，因为昨天 呢。两期几啦都。 有个生意上的朋友，他庆祝他的仔、 哦、 就生日昨晚就叫我吃饭、 哦、 不是庆祝他刚刚好 毕业、 哦、警校他出来都26000多 了、哦、那他是不是大学生啊？ 不是、 哦、 英文比我差、 哦、英文比你差 哇是 哦、 你讲，咁啊变咗， 即系我啲劲差噶啦， 好好人工喎、 啊，系咯，即系其实唔好。 唔系，喂，头先谂到啦，而家大学生咧，即系咁多本土派咧，佢哋出到嚟可以做差佬，一捻样啫嘛，点解冇分别噶？你啲思维，你哋当差啦，人工好啊，唔使好似嗰啲， 亦都唔使用，最重要唔使用脑啊， 系啊，又唔使用脑，系咪先？ 老细叫你要，即系头先你讲嗰个 大学啱毕业出嚟好啊，26000最少啊，坐底26000 唔止啦，起码 唔系，起码唔使话搵差啦，咁起码唔使搵10000多啦。而家有个叫做咩嘛， 薪酬咩表， 下流化啊嘛，搵10000蚊 M 型社会， 搵14000蚊一个月以下嘅大学生系好多噶嘛，而家系咪？喂！即係你等於一樣，即係可能嗰個經濟環境令到啲人咧諗嘢諗得偏，佢哋一定會諗邊個對我唔住啊！屌你係你依班死老嘢阻住，冇得俾我哋啲後生嘅向上流動。而家係噶，你諗下60多歲人，而家嗰啲人啊，嗰啲後生阿叻啊，全部60多歲噶啦，個樣一啲都唔似噶，佢可能仲可以撈多30年噶，啲後生位點上位啊？ 冇錯， 所以啲後生嘅咪覺得喂，你哋啲死老嘢阻撚住曬，嗰啲咩支聯會就收皮啦，你嗰啲咩泛民啊，爭取民主30年就冇夠用嘅，係咪？嗱，我哋而家講翻差佬，又差開咗話題啊。咁呢個警員咧，嗱，因為咧，我其實之前我有好多嗰啲朋友咧，其實係同啲差佬都識得嘅，因為咧差佬咧係可以講係呢個工種啊，係全香港最難倒嘅職業三甲。 冇錯， 最難倒 嘅職業嘅三甲，佢應該排第一嘅。地盤佬同廚房佬咧就可能排二三。 地盤佬嗱，先講講廚房佬先。廚房佬因為好多咧中午咧有落場， 係 冇嘢好做，除咗同啲 waitress 搞嘢之外咧， 係 就係賭錢噶啦。 冇錯，唔係咁唔係即係講我講嘅賭錢咧，係以去澳門為主過大海。 嗰啲就短賭。 係啊，咁佢哋都過㗎，因為佢哋一放假就過去㗎嘛，一放工就去啦。係啦，咁一個廚房佬，一個就係地盤又係嘅，因為咧。一个工作压力一大的时候人呢就 很多时呢尤其是那个叫做知识水平没那么高呢就因为我也是的那就会去赌钱就去怎么说去麻醉自己又或者呢去买的希望那赌多下呢是会上瘾的赌钱 我都曾经试过不是赌钱就是叫喜欢打麻将很多年前了10多年前了那时候都成万元上落的、 哦、一场 都不小的 但是打得几打呢跟住觉得第一就成成煙味啦，第二好嘥時間，真係其實冇嘢嘥時間都要賭錢。 係啊， 你如果你將你啲精力咧或者計算咧擺落去做生意嗰度咧，哇，即係完全唔同好彩，即係同呢班選友咧 切割 咗啦，我覺得。 唉，早識你幾十年，我咪唔使咁衰咯，唔使咁樣。你知唔知我中學畢業？我中五畢業嘅，即係叫中學畢業咧。你中學畢業咧，同學錄咧，大家寫一句説話，嗰句説話我係寫乜嘢？我的資源是戒賭因為那陣時只要放假 已經過了已經是逢賭必勝過了 哇厲害已經戒賭哇他那 年真的 很進步 打麻雀天狗牌狗斜釘停得低夜晚在下低就已經來了他們都叫我家不停賭 但那時候是奢數的嘛學生那時候 我們沒什麼錢的賭得很小是但是呢有時候都為了賭輸呢我很多兼職的要做人家的兼職補習我沒有學歷沒有學識呢長髮街買梳幫人哋啊頂檔，日頭啊 賣梳啊， 係啊， 唔係賣俾和尚啊，喂喂講 好多嘅，所以其實賭真係唔好。不過講而家咧呢件事過咗，咁但係而家最新發展係點啊？Tony講嚟聽啊！ 嗱，因為而家咧咁啊，差館俾人虧咗107萬啦，咁啊照計咧冤有頭債有主㗎，但係咧。 佢调翻转头，叫咗60个，通知咗60个嗰啲叫做疑犯啊，交咗保释金嗰啲疑犯咧，就要签翻封嘢。嗱，你咧就签封嘢，而家咧你知道咗我哋差馆咧就发生呢单嘢，又俾人哋动鸠咗啲钱去。 inform 你啊， 系啦，而家咧就知会你话你听，你可你又会放弃追究噶吓。 咁使唔使再俾多次保釋金呢？因為你保釋金唔見咗啦嘛，咁你要保釋咪要俾多次保釋金？ 咁啊唔使，冇咁過分。哇！俾你再虧空多鑊啊！你走得二個點算啊？ 所以咧，有啲嘢我唔係講少嘅嗱，講翻個情形啦。如果你有乜呢啲咁嘅人渣黑警咧，就唔好講。我講件事俾你聽啊！大陸啊，早10年前啊，就左手信唔過右手，因為驚公安批我。 公安一定虧空， 所以咧， 反而 你上 好啲我。 上高大陸拉咗你， 其實唔係好啲啊！佢哋可能試得太多啦。 係啊，佢哋其實好簡單啫嘛。嗱，真係噶，呢樣嘢要學大陸噶。你嘅保釋金要差佬同埋你一齊去銀行就開個存款，然後將啲錢存入去，就要抌個公安章同埋你簽名存咗入去。咁咧啲錢咧公安攞唔到，因為冇你簽名。公你要攞亦都唔得，因為要公安個蓋章。所以咧，如果證明到你冇事啦，攞翻啲錢啦，就兩個要同等去銀行辦手續，所以就冇穿櫃桶底。 嗱，但係咧，因為香港嗰個叫做時間咧就值錢啲嘅，因為咧中國人嘅時間係冇咁值錢嘅，尤其是你嘅時間，佢可能值錢啲。你講過噶嘛？所以咧，佢係冇辦法抽時間出嚟咧。去陪你去銀行開户口，到你攞翻保釋咧，又去銀行同你攞翻嘅。所以咧，香港咧就好難做得到呢樣嘢，因為正常嚟講啊，因為香港以奉行高薪養廉啊嘛，1973年有成立廉政 公署。同埋香港，你諗下啦，以前我哋 你差佬一般你唔會做呢啲， 咪就係咯。我以前皇家香港警察， 你一年咧係少過一單嘅，可能2-3年先發生一單嘅呢啲嘢。而家咧一爆就800多萬，因為咧而家啲銀紙細咗啊，因為而家量化寬鬆啊，銀紙貶咗值啊，107萬樓都買唔到。你諗下，喂，當時嗰個差佬佢個吞槍之前，佢買保險，跟住咧，喂，買保險實賠噶嘛，係咪？唔係一杯一年前啊，跟住佢攞個50萬買樓，買沙田第一城。你諗下，80年代六二跑馬嘅時候，六二都79年跑嘅。去賣沙田第一城，屌你老母賣10層啦！而家起碼有2000萬啦，係咪？就咁講啦 嚇，即係話咁講啫。其實我諗最大問題咧，我哋有咁大嘅反差咧，即係有咁大即係迴響香港市民咧，就話咁以前香港係咁嘅咩？好啦，首先我講成件故事講翻先，以前都好少聽見話啲人走去偷，即係啲警長啊啲咁攞去， 好簡單啫。未有廉政公署的時候，啲差佬大把錢啊，唔貪你啲多少啦。 你講得冇錯，你講中咗個重點啦，就係咩咧？ 雞唔食細米嘛。 以前咧冇廉政公署，收尾到港英時代，收尾咧就有廉政公署。好啦，到近呢幾年，當阿梁特首啊呢、這個梁特上咗任之後咧，又變翻又冇翻廉政公署。佢而家知道廉政公署，屌咁所谓啊！ 自己人头咪专 嗰啲，喂，讲真啦，政治工具嚟啫嘛。 系， 仲有我见到你班友啊梁生梁特啊，你又5000萬又未又找数，又要 GL 阿波哥你又啊又囤地又剩啊，其他嗰啲官又搞乜搞物，跟住啊我哋阿 Sir 跟住冇做之后所谓阿 Sir 啊括住啊冇做之后退休啊走咗去。轉下頭就轉咗去同啲有錢佬打工， 嗰頭揾到咯。 振雄嗰度， 振雄度打工。喂，之前你口誓言旦旦話唔打工啊嘛。 我而家喺度戥阿跛豪唔抵啊， 係嘛？ 你知唔知跛豪嗰陣當時嘅電影對白？佢話啦：呢個什麼 ACAC 係港督條契弟度出嚟嘅，佢想自己收片。我攞定500萬，睇佢同唔同我傾啊！哎呀，如果跛豪而家你反毒啊，有梁振英乜撚都搞掂啦。 真㗎？ 唔係500萬，係5000萬。 我、哦、 你擺低5000萬，屌你諗乜梁振英保護你啊？開檔啊！ 而家都搞掂。嗱，你不過販毒揾唔到錢，你而家睇新界風雲嗰啲囤地炒地嗰啲，咪揾得更加多。所以而家咪梁振英咪得咯。 淨係好似你講嗰個咪 轉咗型 嘉湖山莊嗰個山丘嗰啲1億啦。喂，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就係話。喂，會唔會咁誇張啊？你頭先你講咧，你講嗰個假設啊，阿梁振英冚家產係包庇包槍庇到啊？點會啊，大佬？以前嗰啲港督高高在上啦嘛，阿 Sir 嚟噶嘛，啊對唔住喎， 係啊， 而家真係做曬啦， 係啦， 更好似而家呢單嘢咁樣，好似你話唔見錢第一誇張啦，跟住唔見錢你嘅處理手法， 仲要人哋寫封嘢唔撚追究你喎， 唔係人哋又講翻句唔好意思噶， 後期啊俾人屌啊， 你諗咩？我殺咗你老豆老母，跟住講唔好意思， 不如咁啦，見大家咁興咧，我哋下一節 繼續講啦，係啊。 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 系第二节我翻翻嚟啊！ 今日人齐啦，今日 咁啊，四个喺晒度。 嗱，因为咧，差佬咧，呢个叫做咩啊？湾仔警区指挥官啊，有个四眼佬，哦、四眼仔啦吓。 呢单新闻我又睇系。 哇！呢个四眼仔行出嚟咧，个样咧好似啱啱毕业咁样 嘅。系啊，冇错，系年青有为。 系咯，真系年青有为喎！喂，呢啲咪就系嗰啲本土派毕业之后，毕咗业之后可能出嚟做呢啲咯。 呢啲我俾 唔使我冇嘅，唔好意思咯，屌你老母！ 嗰、那個垃圾咧，嚟我 嗰、那個真係唔似指揮官。 呢啲垃圾嚟我公司建工咧， 嗰個係咪噶？ 我叫佢 get out 啊！ 我喺度諗緊，我睇完嗰條新聞，即係見到佢出嚟咧，我諗緊，喂，有冇請錯人啊？ 唔係啊，可能 淨係呢個演員嚟噶。 其實咧，我覺得咧，條橋係抄黃超君嘅。點解咧？超君出賽嗰陣時候，屌你咁以我嫁個女俾你，誒、哎、求撚其中嘅宮女就話佢係公主，咁嫁鳩咗佢俾人，呃鳩嗰啲咁嘅綠嗰啲和番嗰啲啊！ 你費事，費事，而家咩鑊？嗱，求其得啊，真係係啦。 呢單嘢再講翻咧，即係其實佢簽份被逼簽份口供嘅時候咧，就係話佢翻去轉擔保啊嘛。 係啊， 其實轉擔保除咗擔保紙咧，一般嚟講個手續就係唔需要簽底啲嘢嘅。係。咁啊，如果喺轉擔保嘅時候無端端同你寫份口供，預先設定好幫你查埋某啲字，再去叫你去簽，即係去簽名喎。呢件事本身咧係一件極度奇怪嘅事，佢冇理由一個轉擔保嘅情況咧，再同佢攞份口供。 嗱，我 亦都喺嗰份口供度冇理由係預先。先幫佢填定，咁呢件事咧，即係佢哋自己都知衰噶啦， 唔係 即係走唔甩噶。 但我最大問題係點解你成個警察部嗱、啊？如果你真係講到嚇、啊，好似阿秃鹰話齋，你哋呢班冇做錯啊，或者嚇呢、啊、班精英嚟嘅，點解都可以有啲即係好似成大一單嘢咁樣，係唔可能發生噶嘛？想即係稍為一個讀過小學嘅人都知道有問題啦。 我嘗試啊，你用黑鏡度讀，點解咧？因為你去轉擔保咧，首先你有筆錢噶嘛，譬如話你落咗兩皮嘢擔保，咁而家俾人滾撚咗啦，嗰兩皮嘢係咪？ 係。 咁你兩皮嘢而家裏面冇嘅喎，咁佢唔可以寫俾你有嘛？即係好似按金咁解。 係，冇錯。 你去租樓，你有按金喺度，而家個按金扣曬啦嘛。咁佢再續租嘅時候，喂，你要寫一份嘢，喂，你啲按金扣曬嘅喎，係嘛？ 嗱，我呢單嘢我唔 類似咁樣。 而家呢個係咪法庭擔保嚟㗎？ 我冇警察嘅， 唔係，我講呢個唔係法庭命令嘅法庭擔保， 唔係。 如果以我睇， 唔係法庭擔保， 唔係。你聽我講，法庭落命令嘅法庭擔保咧，都係擺錢喺差館度嘅。個問題我就問呢個係咪一個？嗱，我唔肯定 有咩分別， 我冇詳細睇。因為如果呢個係一個法庭落嘅法庭擔保咧，咁佢差人係唔可以自己改嗰個法庭命令噶嘛。即係例如個法庭落咗命令，你107,000嘅法庭擔保，咁你啲錢擺喺差館度，但係咁你係唔可以自己話啊，你嗰107,000唔見咗啦，你可唔可以加翻50,000俾我哋做擔保啊？唔可以咁噶嘛。即係佢係咁，佢而家呢件事佢又唔見咗錢，佢又未解決到，佢亦都冇理由將單嘢扯上去法庭再攞一次法庭命令，叫佢更改。 即係佢而家即係叫床板夾春袋，即係賠錢又唔得。 係嗱，賠咧你唔會賠啦，佢自己揞出嚟。基本上佢唔會上噶。 唔係叫嗰班黑警啲阿頭俾啦，貪埋咁多。 唔係喎，喂，七警你話籌1,000,000幫佢打官司。 係啊， 嗰啲有，呢啲又冇啊。 咁多貪腐錢，大把水啦，起條高鐵幾多錢啫？大把水啦，佢哋。 其實97之後咧，即係97啦，回歸咗之後咧，其實警方咧。真係即係我唔叫黑警嘅，即係有啲錢都有啲好嘅，但係問題就係咧普遍咧好低。我講個古仔你聽，就係題外話，關於擔保。我咧因為咧做中港生意，咁咧就有啲問題出咗，咁咧嗰啲人咧就話就想辦法揾到我，佢就走去荃灣差館報警，然後咧荃灣差館落差住，我過關翻嚟香港，亦都同等發生過俾人塔過。然後就戒翻就全晚，跟住咧就30,000擔保。但我知道我冇事嘅，因為我所有單據都保留到。但係咧不停咁轉擔保，我話俾你聽，我就已經換咗個電話交俾當時落口供嘅重案組第二代。 但佢唔見咗 咩？唔見到第二日就嗰班人有勢力人士就已經打我呢個新電話揾我啦。 哦， 你知唔知啊？跟住我去嘅時候，我真係轉擔保嘅時候已經有4條就喺警察。荃灣警察管局門口等我啦， 問心啊， 好多啲係佢友好人士嘛， 我都試過咧就 警方有 我報警啊，咁咧有啲人嚟，我試過唔見車啦，我試過公司啲支票俾條僆仔偷咗，跟住冇簽名，咁啊同我做錄口供。 哇！啲白字寫到咧錯別字。 唔係喎，我落過好多次口供，全部都係我寫嘅啫。佢我寫完跟住佢簽名睇到。 唔好計你呢個啦，我計翻有啲 CID 嗰啲咧。 唔識字嘅，不嬲都知。 係啊， 通行都知。 但係點解佢真係差得咁緊 要咧？我話俾你知，最辛苦睇差人寫字嘅就係我哋呢個法律界嘅。 我估 係啦，因為係不停要睇嗰啲寫得極度惡劣嘅口供。 所以上次話有一個女，有個外國女人，有個女人有外國人咧入去裏邊講英文，冇人識得。咩嘛？成個差館，我唔會覺得驚奇 嘅。啊， 所以咧，外加有陣時咧， 連中文都唔識。 所以咧，係啊，真的真的。我話俾你知啊，我之前咧，我之前如果大家知啊，大欣佢中意玩啲極，即係我哋叫 extreme games 啊。有陣時我中意玩一隻咧，香港犯法嘅單碌，單碌用電嘅碌啊。我喺街度已經同自己諗咗噶啦，如果有差人嚟同我傾偈咧，我全用英文，即放。 不嬲都系噶啦， 因为佢哋一句一都唔识嘅，我真系好有信心。 讲英文佢就惊， 系啊，讲英文 ，sorry，what？ 所以而家根本上做差， 应该试下等我去差馆， 即系做差佬嗰啲，根本上就系而家香港地 最低下， 即系啲大学毕业啊，最低下嗰啲乜都唔识嗰啲，要咪去考啦。 嗱呢句说话我讲嘅，你哋唔好入数。听到如果有差人喺度听到嘅话，又系嗰句嚟辩论。 诶，你讲英文， 中英文国语乜都得。你肯嚟输嘅跳海， 差人唔会咁勤力噶，文汇大公嚟听我呢个节目。 系啊，你我话俾你听，我咧咁大个仔咧，去差馆落口供咧，由僆仔到而家咧，大大话话超过二十次嘅。我但系次次都系我写嘅啫嘛。 我有一次我净我有 个经验丰富， 我有一次净窒嗰个驻场嗰个督察啊，我话你哋班同事字又唔识多个，你睇下肚腩大过叉烧包。看不到自己的腳趾公嘅， 叉燒包好細嘅咋，你唔好咁講。 肚腩大過筲箕灣啦，係是但啦。咁我將之好大個咧，我話，所以講你叫你公司最 fit 嗰個嚟出嚟，每人揀五樣運動，加埋十樣，我輸嘅我又跳海。 最 fit 嘅去咗飛虎隊，冇辦法啦。 都輸啊，我都贏硬你啊，即係垃圾嚟嘅班。喂，唔好講呢個啦。嗱，喂，咁啊，頭先咧呢個差唔多啦嘛， 呢差唔多啦，講完啦。 我發泄咗我想講嘅嘢啦。 係啊， 咁嗱，頭先咧我就同阿大肥咧喺度等。等緊嗰陣時咧，咁大肥話食嘢喎，係嘛？ 係冇錯。 得唔得啊？間嘢 唔得， 唔得。食咩啊？你 我喺尖沙咀一間越南菜館度食咗一個午餐， 幾多錢啊？ $75。 哇哦！ 嗱，你講嗰間越南菜館咧，我上次睇佢食嘅，食完之後肚屙三日。 好啦，唔好顧位其名啦，留啲 口。唔係越南菜館，我唔記得叫咩名啊，所以唔會爆響勾你知。 係啦，唔好講口 X 街啦。咁唔緊要嗱，其实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咁我咧就喺呢度咧呢附近咧又买咗两兜鱼蛋。 咁话呢度你捻晒铺呢两兜鱼蛋。 真系呢两兜鱼蛋系我人生食过最贵嘅，15粒，$30一兜， $2一粒， $2一粒。咁结果我就买两兜，我唔知价啊嘛。咁我谂住两兜鱼蛋唔会贵得几多，原来$60。佢一讲嘅时候，我其实褪后两步，俾 系啦， 即系只怪自己唔问，懒有型吓。咁我谂呢啲佢又唔似汤游客喎。咁啊，总言之。 佢見人就湯嚟， 佢係有曬我嘅， 佢係何必有我？係人都殺嘅。 嗱，所以咧，我就諗起呢樣嘢咧，因為上一次咧，我就同你喺你個台咧就講關於飲食啦。咁我自己就跟住咧就即係 trigger 咗叫咩咧？勾起咗我對呢樣嘢嘅關注，即係飲食咧。其實我哋成日喺度諗香港而家，頭先我所講啦，啱啱開始嗰陣時都講話，成條金馬倫道有16間吉鋪， 唔係嘉年華路道， 嘉年華道， 金馬倫道少啲嘅。Okay， 再多嘅話，我諗嚟緊會再多啲嘅。 其實嘉年華路度咧，長期都多吉鋪啦，因為呢條街咧，以前係以做出口時裝為主嘅。 係啦，我賣肥人衫啦， 係啦，肥人衫或者出口嗰啲衫啦，咁啦，嗰啲衫咧就好平嘅，$19都有得有交易嘅。 係， 變咗佢哋承租能力唔會好高，而且而家好多時候咧，做衫係首當其衝就係網購。好多賣衫嘅鋪頭咧，係生意跌得好緊要嘅，所以佢哋承租能力唔得，加上自由行少咗，本來有幾間藥房嘅，執咗好多間。 係啊，我知。 咁所以咧，呢條街嗰個叫做消費力係特別差嘅，因為年青人咧好多時候去咗大商場，街就太熱啦，香港啲街太熱咧，變咗咧去曬有一係地温，一係咧就係 I Square。如果唔係咧，就去旺角噶啦，唔會喺度行噶啦。 所以咧，我度都啟發起咧，喂，咁究竟香港仲有冇生意可以做咧？咁我就諗起咧。飲食咁啊，人咧始終你喂網購，你大佬你買咗你都 冇錯啦，冇得網購飲食， 網購飲食噶嘛，有啲人話網購， 我用 Apps 訂只雞髀啦。 我咁講啦，我咧早兩個禮拜前咧有個所謂香港經濟啊，開始進入寒冬，我睇份報紙有個分析咧，佢就話 窮人唔捨得使錢啊，係上層嘅中上層冇問題，窮人就乜乜噶啦，就收縮啊。其實我唔同意，因為以我做生意嘅經驗咧，打滾咗三十幾年咧，做任何生意都係低檔永遠有得做，高檔永遠有得做，中檔你賣做乜嘢你都撲街。我話俾你聽，賣電芯一樣，藍樂星永遠有得賣，黑金剛或者簡成有得賣。你試下揸牌紅樂星有冇紅電賣嘅？即係中檔啊嘛，我嚟買你買個鐘，佢就送俾你嘅。 以前係㗎，以前買永碧咧，有隻係咪貓嗰只咧？ 紅貓， 黑色係最貴嘅， 係啦， 紅係中檔係咪 啊？跟住藍啦， 仲有隻藍最渣嘅， 係永遠都 係㗎。我一係就買藍，一係就買黑㗎啦。 系啦，蓝就蓝乐星，黑就要买黑猫，红嘅就所有咧就我嚟买啲钟啊，买啲计算机咧，佢就送啲红电俾你。 系 呢个咧系生意嘅哲学嚟嘅，所以咧做任何生意嗱，即系好似嗱，卖六十蚊有大家买啦，系咪？ 系 啊，我哋呢啲卖四蚊啫， 中伏。 我就讲啦，嗱，你讲起四蚊鱼蛋咧，就系得龙津卖嘅啫，其他冇噶啦。咁我 冇啦， 我识佢好多年噶啦。 咁我喺度谂，其实。做飲食係咪真係咁難做呢？其實我真係好負責任同大家講，其實做飲食最緊要真係廢話一句好食。嗱，好食係咪真係難得咁緊要啊？ 又唔係， 真係唔係喎。頭先阿 Tony Choi 都話齋咯，只要你啲嘢唔難食， 難食就得㗎啦。其實而家普遍咧，啲茶餐廳係水準 之下嘅， 係冇生意啲茶餐廳咧係水準以下嘅佢哋啲嘢。 咁我講呢個咧，我講呢個咧，當然我有備而來啦。咁啊，話説咧，我上個禮拜咧就幫襯咗一間茶餐廳，掌心蒲崗嘅，就六 X 街嚇。咁、我覺得真係好食。嗱，網友要專去嘅話就試一試，即係因為咧，我覺得咧要鼓勵一下呢啲咧有心機做茶餐廳嘅人，佢係集團嚟喎， 係集團嚟嘅， 集團嚟添喎，仲要係好啦。佢取勝之道係咩咧？第一，價錢真係唔貴。我叫一個咩咧？一個吉列豬扒丁。三十零蚊 哦，咁都抵喎， 抵喎， 而家你低過四十啊，而家 你知唔知啊？而家喺嗰個尖東嗰間豐明苑啊，食個餐蛋只要38蚊啊！屌你嗰啲蛋係炸蛋嚟嘅， 係， 仲話哇咬落去咁高硬嘅，屌你老尾喂， 即係炸定嘅， 係啊！屌呢啲點撚得可攞住俾人食㗎？ 嗰個唔係煎蛋， 炸蛋嚟嘅， 變咗一嚿好似膠 啊！冇錯，整定啊嘛，佢完全冇心機啊嘛， 咁攞去叮，好啦，我仲38蚊喎， 我未講完佢嘅優勝。知道除了平之外咧，咁你嗰食物得唔得啊？咁我而家開始講嘅食物水準啦。第一個出前一丁，我覺得佢係逐個煮嘅。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嗰個豬扒同埋我朋友叫嗰個炸魚啊嘛，佢俾咗少少炸魚我食，我成日咧係覺得咧，甚至乎比我喺英國食嘅炸魚薯條更好食過炸魚。 哇！咁我想補充英國啲嘢食其實一般， 但係炸魚 OK 嘅， 大部分 非常 cheap 都 OK 嘅，非常 cheap 都 OK 嘅。 得炸魚薯條啫，冇其他嘢。 係啊，主要中意食呢樣嘢嘅話，你會中意嘅。 俾你講完之後，跟住我講翻個粉嶺例子俾你。 跟住咧，仲有個豬扒咧，食落係鬆脆嘅，炸得好香嘅。 係。 仲未完喎，咁我朋友嗰個咧有埋個炒蛋，個炒蛋食落佢話滑嘅。咁個奶茶就一般啦 ，OK 啦。咁我於是咧就即係好奇啦。咁啊晏晝再揾佢食，咁啊同佢就都鬧下佢阿姐傾偈。佢話：啊呢位先生你望一望啊。我話：啊好嘢喎。佢話：好唔止你望一望啊。裏邊咧所有啲阿姐咧都即係廚房口水包全阿姐嚟嘅，冇男人。男人做咩咧？廚房嘅話咧就做咩咧？就顧問嘅啫，間唔中落嚟指點下。 嗯。 咁變咗咧就可以集團形式去做。咁請女人有咩好啊？ 人工平，斷中介， 仲有咧？ 散工，同埋佢個唔會咁容易分心。 係啦， 咁咧，因為佢就用佢個空閒時間嚟同你做。 係啦， 唔係你哋節目我有聽嘅，你哋話咧女人啊冇咁難度，咁 係啦， 情緒就穩定啲啦。其實都唔一定嘅，不過係要咁啱嘅。 相對啦， 女人亦都有啲好難度噶，我係識得。 咁你咁可以咁樣講啊？ 俾人告三十幾次罪到噶啦， 好啦， 咁嘅人噶。 嗱。呢個又好話齋啦，即係個別 係啦， 但係普遍 啱嘅， 但係普遍性嚟講，女人係穩定啲嘅。 係 最，我覺得另外仲有一點咧，我令我非常欣賞佢嘅就係咩咧？當我哋覺得我哋讚賞佢早餐嗰陣時咧，佢個經理走埋嚟話：正唔正啊？我話正喎。唔係經理，其實初頭係一個普通嘅 waitress 咧， 侍應 嚇。侍應佢話：喂，得唔得啊？即係有同你交流。第一，你知啦，普通茶餐廳劈低，屌走啦，九秒九走咗啦。佢唔係，喂，得唔得啊？好正喎，望落個樣，贏咗喎，贏咗咯，個樣贏咗。跟住佢話：影相啦， 影相 Facebook。 佢叫你影相啊？喂， 我第一我好少其實影相，我食嘢好少影相。 港女港女熟悉嚟，頭一識嚟 嘅。因為咧，其實又係想外國戒。嗱喺外國其實真係更加要戒，因為呢啲咧好多廚師咧，甚至乎外國廚師咧，覺得你唔尊重佢。即係呢個大家文化唔同啊，咁啊即係唯有咩咧？咁我啊都影啦，跟住佢話。影完之後，佢話：梗係擺上去 Facebook 分享俾啲朋友啦。 哇！咁識少啲 嗱， 呢個網友嚟嘅 呢啲咧，唔係啊！話俾你聽，呢啲係一種係一種我哋叫corporate training 嚟㗎，唔係淨係我覺得唔係個別嘅，冇錯啦，唔係個別事件嚟㗎，一定係成間公司根本就係有條咁嘅嘢規矩。嗱，從咩咧？ 睇咗佢腦， 從佢擺低碟嘢開始，叫你欣賞呢件嘢。 係。 繼而叫你影相擺上去， 係一個有計劃嘅， 冇錯。 嗱，我你俾我調翻轉，可能咧係睇咗早段早輪有單新聞，就有個女人真係幫襯你，俾個折頭我啦。啊，如果你俾個折頭我咧，我同你掟上 Facebook， 我好撚多老友，屌你睇到同你做免費宣傳啦。可能即係佢睇到佢呢個人聰明， 雙機無限喎。係 啊，唔係啊，嗰個係影相啊， 嗰個即係可能你呢個集團式都嚇將個將。翻調翻轉嚟 啦，調翻轉嚟諗，但係又咁講喎，呢、這個集團式你咁做咧，第一，我、個員工其實冇成本咁講一講，係咪？又唔需要佢咩？同我絕對有權相信啊，佢係有分紅嘅。 我咁講啦，其實咧唔新鮮嘅，其實喺大陸咧好多連鎖店咧，全部都係咁做嘅。真係咁做， 係 崇優嗱又嗰句，人哋好嘅咪學咯， 係啦，冇錯。 我咧想講一講個例子嘅，其實咧喺灣仔叫做惠康商業大廈，咁嗰係灣仔道尾軒尼斯 百貨樓 對面， 我知。 咁你有一間叫德興茶餐廳，佢嗰度啲夥計咧，每一個夥計都好似對，好似同見到好似朋友咁樣嘅，喂坐低點樣點樣，招呼好到不得了嘅，個個都好似熟客咁樣嘅。嗯他哋老細一定係對他好好嘅，如果唔係咧，啲夥計唔會對啲客咁殷勤嘅，係咪坐低咧都好好招呼，樣樣嘢咧即係永遠話冇 say no 嘅。 嗱，另外一個例子一定要講啦，就澳洲茶餐。 你講完啦，可唔可以加翻少嘢？我想講，你講開影相即係賣 product 啦。咁我哋啲 service industry 嘅人咧點做咧？我哋有啲行家咧都好中意影相嘅喎。 嗯， 即係就係一見到唔係嗰啲。 唔係嗰單啦。 一去完法庭之後咧，見到樓下記者啊，跟住就會即刻陪佢嗰個client咧就行到好埋啊，企喺佢前邊啊，好似知科喺前面啦，擋住相機喺度影相啊！咁其實嗰啲就 都係 marketing， 其實都係 marketing 嘅一種㗎。 不過佢犯 錯，因為呢種咧 做老師做到好似知科咁樣。 其實如果我哋響 放嘅，你講個唱 K 嗰個啲，其實都好中意影相㗎。 嗰個係關公災難， 都關公災難。我中意唱 K。 上次我哋講過啦，佢哋蠢啫。咁其實你頭先講呢個咧，絕對係添啦。因為其實嗱，你哋嘅行嚟講，揾你哋點樣揾你哋啊？可能係你哋我 recognize 之後叫咩啊？我認得你。唔係你覺得，咦？你上得電視、喺報紙，即係有翻咁上下知名度啦。 係啊， 下次可能喂多5000我都俾你啦，多10000我都俾咯。因為其實對佢哋嚟講，可能啲人覺得冇所謂，即係咪等於咯？你諗下麥玲玲、羅庚都調轉拎嘅。 係啊， 喂，你我講麥玲玲啊，佢初出道嗰時租借我朋友金鐘嘅地方啊，我上到去同一個好似而家我哋而家坐喺呢個寫字樓咁咧，坐喺度，然之後我坐喺張凳度，佢就坐喺我對面噶啦。佢一坐入嚟，再紅當當個，哎唔好意思，阻你兩個傾偈。嗰陣時佢都係借人哋嘅地方嚟咁擺。 其實咧，麥玲玲呢種人咧，可以喺香港 係香港嘅啫， 可以喺香港唔使餓死咧，係香港使用 嘅。唔係，其實唔係最主要，而家唔係做香港噶啦。因為出咗名咧，因為佢賣嗰啲書咧，而家好多廣州啊、番禺嗰啲人咧， 因為點解咧？ 嗰啲就係天價上去。 做香港睇相咧，其實咧最緊要你有運嘅啫。你 喂，所以你其實點解我特登開個天文節目啫？我教識大家點樣睇星，點樣學科學嘅，我就想屌柒呢班人嘅，你知唔知？其實我 嗱點解咧？我可以負責任咁講咧，佢基本上咧，好似以前某一個大師教人哋炒股票，20個買莊，20個買閒，即係20個買升，20個買跌， 即係《芳香日報》有乜乜冇窮人 嗱，20個買升嗰個咧，咁啱嗰次升咧，咁20個跌嗰咪輸死咗咯，唔緊要，20個，跟住再喺佢哋裏面嗰個咧，又揾10個買升，10個買跌，跟住有10個又輸死咗咯喎，跟住仲有5個升，5個跌，去到最後你有個5個咧係你死莊， 其實咧 神仙。 其实咧， 三次中晒啊！ 嗱，其实我咁讲啦，呢几早几年咧，即系佢啱上位啦，包括苏文峰嗰啲在内啦，佢哋嘅 個工作。 而家根本就唔喺呢度噶啦，喺曬大陸，因為你出咗名，佢哋唔信大陸人信神，但佢就唔相信上高嗰啲，就變咗你香港有名咧，佢信你。佢哋根本咧，而家個個都唔知幾多億身家， 全部都係做大陸生意嘅。 誒，仲有講起蘇文峰，根本佢就係炒樓、炒鋪為主嘅。 如果蘇文峰，坦白講，我可以負責咁講，如果蘇文峰識睇風水，就唔會買嗰啲鋪啦。佢買曬嗰啲鋪，全部都 講真，做翻做得呢，做得呢飯都係做大陸生意。 大驚，你講埋澳洲單嘢先。 澳洲唔係澳洲牛奶，咁你大家你如果食過嘅話，見到啦。其實咧，啲人話佢粗魯，其實一啲唔粗魯，佢只不過快啫。 係冇錯， 佢流水快啫。咁佢對我啲細路咧好好嘅，小朋友要咩食，快啲講。 係啊， 一講就話哦得。呢、這個咩乜會好殷勤對你 三秒鐘嘅問言就擺低啦， 佢想你食完快走。你見佢哋啦，都話啦，個個帶住金撈啊，好多都係帶住地通拿咁樣。喂，點解啊？學你話齋，個老細一定對佢哋好好， 老細一定係醒佢哋。 同埋咧，你見到好多咧，做咗好多好多年噶啦，絕對 調翻轉啦。即係其實咧，做任何生意都啦，喺香港啦，尤其做飲食啦，最緊要有 noise， 即係有人鬧。有人好奇就嚟幫襯，佢澳洲即係牛奶咧，其實啲嘢叫做一般啦，就唔好話真係好嘅，不過真係快。 咁啊水準，佢喺水準以上啦，有水準嘅。呢個 即係頭先我哋所講， 山中無老虎，馬騮稱大王嘅。 其實你講難食， 你出邊食通粉啊，火腿通粉好啊。我話俾你聽，市面上有九成嗰啲火腿通係唔食得嘅。 我話俾你聽啦， 餐廳 佢點解佢啲火腿通粉咩水味精 係啦，一啲味都冇嘅， 鹽冇嘅。真正好似佢哋嗰啲咁做咧， 上湯咯， 佢唔係上湯， 唔係上湯，佢起碼你煲淋啲 唔係 通粉先得，屌 通粉咧，霎咧就講功夫，即係功夫啦。係，佢哋最主要咧，因為佢賣得量大，變咗咧入雪咧唔耐。佢最主要咧，佢哋真係開罐金寶雞湯， 咪就係咯， 倒落去溝水，變咗你食到咧就雞湯味。 唔係，佢哋起碼咧，佢哋霎都未霎透嗰、那個通粉就咁攞出嚟硬刮刮， 所以咧，我覺得你話做生意係唔真係好難咧？我真係好串嘴都講句，真係你搞一下，即係你諗下，你買鋪，你話嗱，你話你啊嗰個近講個金寶雞湯係咪淨係澳洲牛奶賣得？ 因為唔係因為要成本。 喂，咁你咪做好啲成本，咁你賣貴啲咪得咯？ 嗱，我亦都講俾你聽啊，我哋香港人好多就喂，即係去咗啲租途，成日都計呢條數。我講幾樣啦，其實做飲食，我做飲食出身嘅。我話俾你聽，我喺大園村咧，我做大排檔。 大埔王子啊嘛， 係。我係大埔王子嚟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嗰陣時啲學生妹追我，追到真係追巴士咁追。我話俾你聽啊， 我冇信，失實陳述。 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係點解咁講咧？香港做飲食唔難嘅，你自己唔難食就有幫襯嘅。 係啊， 有一間淨係賣出前一丁咋。 喺邊度啊？ 粉嶺聯和墟冇早餐，冇午餐，冇下午茶餐，每日朝頭早七點鐘做到六點鐘，由朝到晚要排隊噶，淨係賣餐蛋公仔麵，賣呢個鮮藕蛋公仔麵。 賣幾錢餐蛋麵？ 餐蛋麵咧就賣$28一碗，你加杯嘢咪四兜嘢咯。 哇，好好賺咯！ 係啊，冇餐㗎， 冇餐喎， 冇餐㗎。 嗱，解決成本應該$10留下。 全部女人，跟住咧就雞翼麵，就獨孤一味。你想揾多樣嘢食都冇噶啦，由朝到晚都排隊。 嗯， 最點解最簡單？ 佢啲嘢煮得好食啊嘛， 淨係識煮個麵啫。唔係，原來嗰啲人連煮個麵都唔識。 冇錯。你講呢個咧，同咩咧？喺邊度咧？赤柱。如果你去過赤柱咧，嗰、那個嗰度有檔大排檔，有一間叫乜益嘅，唉，總之裏邊得一間嘅啫。又係，總之咧 ，anytime 你朝頭早去咧。仲要咧，佢逢系唔知禮拜四而家好食嘅，好巴閉嘅呢啲鋪頭。其實有幾難啊？煮個公仔麵， 我所以咧，我而家每去地任何一間茶餐廳，我都叫餐蛋麵食，起碼叫比較。點解呢？你話租貴，你啲鋪夠唔夠太興咁貴？第二， 你唔係㗎。 第一咁樣，第二人哋賣咁多廣告，人哋一個餐蛋麵連賣一杯冰鎮奶茶，佢都成杯冰喺度，先收你$38。你諗下，出面啲鋪頭有冇資格收人三十幾蚊先？ 唔係咁樣㗎，你我話聽啊。 我唔係啊，我用翻佢嘅標準啫。你起碼唔好話你，我唔要求你好食過佢，起碼你有翻似樣啲嘅。 點解咁？ 真係你講得啱啊！ 其實好簡單啫， 都唔撚識嘅。 煮公仔麵一般就個零銀錢大缸麵。個大缸面噶啦，咁啊，所以你要出前一丁咧，佢要加你$3， 系啊， 再加$4， 系啦， 系啦，其實就等於你自己買個面，佢仲賺咗個面添， 賺錢。 跟住第一、第二咧，午餐肉有好多種，如果你仲係食緊梅林長城咧，溝嘅粉咧好少嘅。你而家譬如咧有好多咧，你超常咧，點解啲咁平嘅？其實咧就係佢溝嘅粉多，變咗佢哋煎起嚟咧就唔香嘅，但係咧佢平佢一半啊。 所以呢他賣得貴過你，他們做生意沒有良心，賣就賣得貴過你，但是就想辦法呢就騙 東西就 騙騙越薄都唔緊要，仲要煎唔香嘅，即係點解咧？因為佢肉少，粉多咪煎唔香。你留意下，真係點解人哋賣百幾蚊，又咪幾廿蚊碗餐蛋面，人哋煎咗嗰塊五餐肉咧，脆落落嘅，外表係咪啊？ 不如咁，我講一個自己嘅實例啦。我喺度問埋 Alex 啦，你覺得一部 i 7嘅電腦係值幾多錢啦 ？i 7嘅電腦，快啲講，唔使唔連 mon， 5000蚊 ，OK， 5000蚊。我話俾你知，我正正就係揾一啲我就係頭先你講嗰啲啊，五餐肉我寧願。等於就我要揀啲最好嘅午餐肉， 係、 我就喺美國度自己買咗啲電腦翻嚟，買翻嚟都七八千噶啦、我賣俾客15000，啲客撲唔到買，因為點解咧？啲客係要好嘢，嗱我唔係賣廣告啊，你千祈唔好話我賣，大佬我呢 條係變咗要賣廣入息， 我即係只不過大約講過，我唔想做啲咁嘅俾人哋話我有人即係有口實啊，即係咁講，我即係打個比喻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多時咧，啲人計數咧就以為咧就賣平嘢，就賣啲渣嘢俾啲客。但其實有陣時諗下，你俾好啲服務。 係啊， 你做生意你要 翻頭坑咯。 係啦，你要追正佢要嘅地方，人哋根本都唔係隻大髀痕，你就再幫佢勾大髀，冇意思。有啲客根本我根本就要服務，即係等於 數緊要。 即係等於我而家去食嗰個早餐，喺灣仔有間叫華 X 嘅，喂大佬60-70元一個嘅早餐 嚇。 唔係，因為我食啲牛腩啊、牛雜啊啲咁咧，好食嘅。 哦，喂， 咁60-70元嘅 客嚟喎，食個早餐60。 但係佢俾嘅嘢係粥咯。係， 嗯， 係粥㗎。佢成日都 你粥料俾人。 佢成日同我講，佢話：喂，我40幾元碗嘢，個奶茶係唔包喎，即係冇餐嘅喎。 嗯， 我你咪嚟咯，叫到到而家熟到一嚟到，淨知我食乜添啦，都唔使嗌啦。唔知60幾元到啦，夾埋60幾元到啦，唔知10幾元杯奶茶。咁你夾埋嚟講，咁我話。其实在我哋立场嚟讲，我又唔系日日嚟食，系咪先？咁我觉得系最要值，所以做生意大家记住咧，唔好算埋一啲数咧，系悭咗个成本，但系走失个客。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咁，连煮碗公仔面你都唔识， 系啊。 其实成本你点都要俾3元噶啦，你煮得好唔好？就跟你的成本已經沒什麼關係， 有些真的很差的，有些茶即是銅鑼灣有某些茶記在太興附近，大家一樣地，喂 他差不多錢的差2元，你快午餐肉的零舍薄黐黐，那面又不好吃，又渣到離曬， 他們喜歡將面是烚定先嘛，烚到一半熟了，跟住到最後一叫的時候呢，就再搵水一下去，跟住呢還要攬繩俾個那個咩嗰條味料擺埋俾你，你自己加落去啦。話就話咧，鹹淡任你定。但係我就淨係覺得一樣嘢，人哋嗰個出前一丁，日本人做嘢好精細嘅。佢每煮一個過程，點解要落滾水落面啊？一定有佢個配方個道理嘅。人哋做呢隻面都係因應咁嘅煮法嚟做出嚟噶嘛，唔係俾你咁烚咗一半嚟整噶嘛。所以你點會好食呢？係嘛？所以你我覺得香港有好多時咧，有啲咧餐廳執咧，我覺得真係活該，即係除咗租貴啦。 香港嘅餐廳咧，其實咧講起租貴咧，依樣嘢咧，你要用一個用腦諗下嘅每一個人。你就租貴，人哋執笠，人哋租平嘅， 係， 淨係得你貴啫，要世界，你要諗下喎，咁多人執笠點解啊？做飲食咧，香港咧，你講得啱嘅，係好多係完全冇水 冇冇心啊， 完全冇水準嘅，佢哋基本上咧，坦白講唔識得嘅嘢嗰啲人， 唔係即係等於好似嗰個有個美芝蓮攞咗點心嗰、那個本好添好運， 添好運， 唔怕講啦，本來喺廣華街啊嘛， 係。 但是呢就懶叻，就以為自己嗰、那個業主係以為自己好點啊嘛。 那個係業主蠢啫，佢真係俾人凍嘅。 但係咁，而家佢去咗大商場啦， 係啊， 人哋歡迎佢添啊， 係啊。 我覺得咧，所以咧，你肯做用心嘅話咧，我理得你租唔租貴啊？係，係咪先？ 唔係租嘅，即係老實講，租貴梗係難做嘅。但係咧，又唔你見出邊啲鋪頭有幾多間執笠啊？因為租貴，主要係因為難食。如果你啲好食咧，係唔怕租貴嘅。你諗下，喂，翠華。租嗰個叫做乜嘢？租嗰、那個中環啊，得幾粒街個鋪啊，唔係得幾粒街，威靈頓街鋪，200多萬人哋都照租。你話係咪租貴問題啊？係你啲嘢得唔得嘅問題咯。 咁係講認真個。 係啊。 咩都話啦，你租貴，你好食，人哋肯俾錢， 係啊， 就得噶啦。 係啊。 你要容記行動，大家都係咁做啦。 唔係容記自己賣，容記撇除啦，因為佢好 賣落。第一，佢好咗賣落。 但係你問題，你面對嘅問題，人哋一樣有噶嘛。 咁今季咧， 又唔見其他行家執啦，係咪？ 我最近又食咗一間響銅鑼灣嘅拉麵。 都八九十元一碗，日本拉麵要的， 拉麵 要的這個價格了，但是我覺得我會回頭，即係我再去食多次， 即係一難就唔得啦。 好，我唔敢講啦，真係。 喂，咁啊，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啦。 好， 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咁啊，呢節咧，我哋 講翻少時事啊嘛， 時事生意啦，乜嘢都有啲啦。咁啊，有一單嘢咧，其實又係時事係生意，因為咧香港人咧，我成日都係留本位咧。坦白講，就算而家樓市跌咧，都仲係留本位，因為你試下同匯豐銀行講，嗱，我有盤好好嘅計劃，我有個乜乜乜乜 plan。講到最後，你話同佢借，唉，我想借 五 千萬賺，得閒你攞個紅山半島嘅別墅嚟，或者攞個渣甸山嘅物業嚟做抵押啦，咁樣啊，咁咪得咯。你之前同我講你係廢話嚟嘅，因為咧，無論你講乜嘢都好啦，都係睇下你有冇樓啊嘛。咁香港喂行咗好耐嘅樓盤位， 所以上次我咪講咯，啲人話唔係樓盤位，點解唔係樓盤位？ 係啊， 你啲人要買樓就係因為樓價會升值，帶動你上樓啊嘛，上游啊嘛。 就算而家跌都係咁講嘅，因為咧跌極都好咧。因為嚟緊睇個形勢咧，都好難有好大幅嘅加息嘅，因為嗰個環球個經濟不明朗嘅因素咧，嚟緊啲樓咧跌嘅幅度亦都好有限。 嘅新鴻基賣到幾乎破紀錄啦！ 啊，新鴻基賣新鴻基啲樓係特別好賣嘅。 咁你都係就賣到幾乎破紀錄啦，佢都係超乎想象。 係特別好賣嘅。 今年要賣五千幾個， 其他發展商冇咁好賣。 咁嗰啲即係等於做食嘅。講多句，即係你本身你唔得啊嘛。 冇錯， 唔係冇生意做，係你唔得。你得嗰個咪幾貴有咩問題？ 喂，一個題外，唔係題外，題內話分開少少。我想請教你啦，你覺得以香港嘅發展商嘅品牌嚟講，你會排名咩啊？ 第一一定係講，第一定係新鴻基噶啦。 第二咧？ 第二可能都係太古啊， 大太古 或者嘉里啊。順和而家好少少，以前順和好臭嘅，而家排 長江都高咗，後啊永遠都。 長江係同華茂同級嘅。 以前又好過佢， 叮噹碼頭 係啊，因為坦白講啊，長江就算海明軒、名門講到賣億元嘅單位啦，都仲係流水嘅單位。點解咧？因為Richard 咧就條數好撚絕嘅， 好絕嘅。 咁啊，嗰啲人咧就七按八，唔係七，即係叫做七判八判九判，判到去最後嗰啲夥計咧，人工計銀折折嘅咧。 唔係最後尾，唔係你錯。到最後尾，到收數嘅時候，仲要打個折。 係啦，咁所以咧，你諗下，幫佢做嘢嗰個夥計，會幫你， 我梗係知啦， 又俾心機做啊，一定係偷工減料噶啦。屌你都老細咁刻薄，嗰個窗台梗係流啲蠟俾你，等你流水。 嗱咁啦，講講你講佢呢個發展商咧，咁我有啲內部消息嘅，不過咧就等網聚先講，我唔好 on air 啦。所以咧，依下次搞網聚， 我唔知。 你哋網聚搞網聚嘅時候先，我先嚟搞。 我問佢六月十八、十四搞網聚，佢話 满噶啦， 满噶十八号，客家邀请我去 月十八号， 啱晒啦，系啦， 我即系唔系邀请我嘅， 我邀请，哇，你唔好唔嚟啊，你大佬爆咗噶啦， 喂嗱，咁我而家要讲翻呢单嘢咧，岔开咗少少话题去讲楼啦，咁咧，因为楼市咧，即系系香港一个重要嘅支柱嚟嘅，咁由于咧依十年咧多咗好多大陆人落嚟买楼，因为嗱买楼咧，尤其是近呢几年咧，系要用私人名买嘅，因为如果你用公司名买咧，系要交嗰个叫买加印花税15%，所以咧好多大陸人咧用佢嘅自己嘅名，譬如你見到 Q 字頭啊、二 set 字頭嗰啲姓咧，就是、大陸人啦，爭咁啊，二 set 唔知點樣串啦嚇，咁你見到好多大外國冇二 set 字啊，係啦，姓徐啊嚇，大陸即係外國係冇呢啲咁嘅字嘅 ，X 字頭、二 set 字頭 嘅，真係好少， 發唔到音噶嘛， 好少， 係啦， 發唔到音嘅， 咁咧。好多嗰啲大陸人咧係焗住用私人名買啦，因為冇得用 BVI， 亦都冇得用公司買啦嚇。咁就衍生咗個問題啦，因為佢哋喺香港好多時候啲買啲樓咧，就唔係我哋住，係我哋丟空嘅。咁啊，令到有啲叫做咧騙徒咧就有機可乘，就利用呢個漏洞，因為佢哋一嚟好多人揾唔到佢哋嘅，因為經紀有啲咁嘅客。因為啲客戇鳩噶嘛，坦白講，你真係四萬幾、五萬蚊、六萬蚊尺買海船門、買天君臨天下，係咪戇鳩嘅？ 戇鳩。 六千萬買一千尺實用單位，真係戇鳩嘅。嗰、那個咪要輸千幾萬咯，嗰啲人。咁買有咁戇鳩嘅人，你梗係唔想俾人知啦，俾啲行家知啦。業主嘅電話係唔會擺落去嗰啲經紀嗰啲嗰啲 database 嘅， 唔會掟落嗰啲 base 度嘅，因為咧咁戇鳩嘅客梗係留翻我湯噶嘛， 個都想自己要， 個都係自己做嘅，所以咧裏面嘅電話全部聯絡唔到，唔知嗰全部經紀電話嚟嘅，所以 形成了一個漏洞，就是那些業主沒人聯絡到，那他們呢就看準這個有個漏洞，就在香港，因為你知道財務公司啦很進取的嘛，30分鐘批核，不用見面又得，什麼撚都得，你有層樓就得了，未補地價的舉屋又說得，是吧？基本上是的，沒問題，沒問題， 不值錢都得，得沒問題。 那層喂君臨天下值6000萬，我入嚟借2000萬，你實借俾我啦。嗰、那個店嗰、那個哦 X 字頭噶嗰、那個業主， 但係佢查，但係查唔查到佢按咗幾多次嘅？ 查到，查到。 唔係好多係冇按嘅。 唔係如果你唔係如果你唔登記落去填土廳咧，就係、是、會睇唔到嘅。但係如果你按法例咧，你唔登落去填土廳，嗰啲按揭你係冇 priority 嘅喎。我揾集啦，我遲啲會開個法律專輯，我就會講呢啲嘢。 咁、我首先講下咧，因為佢哋好多時咧係冇做按揭嘅買樓，專門佢哋專門咧嗰啲人咧一定係99%係同某啲地產經紀係。 唔係咧，如果嗰啲 得資訊， 唔係嗱，如果啲不做不做按揭嗰啲貸款咧，就係睇唔到嘅填土廳嗰度。係 啊，嗱，因為咧佢好多時候咧做親揾親嗰啲目標單位咧，就係冇做按揭一炮過，業主唔喺香港聯絡唔到，咁咧你去申請貸款，你咪要正常收身份證啊嘛，佢咪做張假身份證咯。嗱，做假身份證都唔係咁易過關嘅。咁要佢你 咁做張假大陸身份證有幾咁咪得咯？咁你香港人認證唔到噶嘛？ 我都可以咁講嘅， 係咪啊？因為你大陸人嚟噶嘛？ 係啊，可以都可以咁講。 你香港人唔適應呢個嘛？即、就、係、是、明朝嘅劍斬唔到清朝嘅官噶嘛？咁你認唔到？ 你個個周星馳，周星馳影迷 咗。 嗱，咁佢哋有依個漏洞之餘咧，就係、是、利用嗰、那個即係梗係做假證件啦、假身份證啦，就去呃嗰啲叫做信即係財務公司。首先咧，即係電視琴日有講噶啦，第一次咧就借啲錢，就借少少唔多， 試下先， 就跟住還俾你喎。咁你覺得信得過啦嘛？有借有還啊嘛。咁第二次借多啦，嚟料啦。咁啊有間叫永豐信貸嘅一間財務公司，都係業界精英嚟啦，借咗4000萬俾嗰個物業。咁啊，當然嗰個係假業主嚟嘅、不過又做依樣嘢咧，首先你要開銀行户口，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假身份證開銀行户口咧。是不是咁容易過到銀行呢？我覺得好大問題。你話你話容唔容易去開個户口 啊？我唔知佢個數點樣俾喎，佢未必嘅。如果你話係財務公司借錢，佢未必好似銀行貸款咁要多單落去銀行户口嘅喎。 哦，即係佢 可能真係開 check 俾佢 嘅 喎。 開 check 俾佢嘅， 俾現金 check。 又或者我唔知佢攞咩其他方法，但係 開 check 都要開 check， 我諗開 check 都要户口， 係咯。想不通喎條橋， 唔係啊！開車你都要攞身份證噶嘛，又喂你去攞100000蚊、都要攞睇身份證啦。 啲新聞報道咧就報道單嘢就報道好大啦，啲內容咧就係大量缺乏嘅，係個行騙手法冇講，有冇用假身份證冇講，啲錢點樣走法冇講， 係啦， 因為你報警啫。 講真啦，如果你4000萬你借俾嗰條友，你係一定一係開張票俾佢，你都畫死啦！ 即係我又講句啦，即係新做新聞唔可以咁求其噶。而家啲記者，你係就了解多啲先啦。你就咁寫咗有人報案，你就話騙案，你係咪知道裏邊啲嘢邊啲假先？你連邊部分係假都未講到。嗱呢、這個身份，嗱呢、這個身份，我覺得有問題。嗱、這個身份有問題。 嗱、那個身份一定係假，因為咧話得係騙案咧，一定係嗰啲人。喂、哎，我層樓點解俾人買咗嘅？嗱，咁我想講翻1990年咧有一單嘢嘅，係香港發生。當時咧就係、是、李氏家族就係豐年銀係咪叫豐年銀行？康年銀行啊，講錯，康年銀行李氏家族就喺羅便臣道嗰度15號啊，即係咧嗰個叫做邵咩啊？死啦！ 唔緊要啦，名唔重要。 啊，家兆台啊，家兆台對面。咁啊有一間屋好古老嘅，好一間大屋嚟，而家仲喺度未拆嘅。咁佢咧就冒認係呢個李氏家族嘅後人，就賣咗俾一個發展商，好似叫做我一時間醒起，阿蘭峰買俾蘭峰。咁咧當時作價唔知1億定幾多，好平啊！蘭峰哇順執順嘢啦你咁樣。咁原來咧嗰、那個就係假業主嚟嘅，嗰、那個業主後人啊喺報紙上得悉佢個祖業。被人哋出售賣夠咗，佢屌佢拗曬頭，跟住咧就去揾蘭峰，喂唔係喎，跟住先揭發到原來係要律師樓同埋嗰個即係有同埋地產經紀係夾粉嘅，咁啊夾埋咧就呃佢，呃咗啲細定1000萬，咁、最後咧係成功俾人呃走咗噶，揾唔到嗰個主腦，因為主腦走咗腦啦嘛，但係嗰個律師樓要孭鍋啦，有人拉咗啦。咁另外亦都有一鑊咧，同一單嘢報紙冇報過嘅，就係、是、關於九叔。 在中環那個叫做威響大廈，因為宇太興的總部在威響大廈啦。咁啊，隔離咧有啲舊樓，佢哋收咗幾十年嘅，一路收唔到。突然間咧，有個人聲稱係嗰個人，就話賣咗俾話可以搞得掂啦，幫你收埋樓啦，清除清即係幫你拔咗眼釘啦，就3000万。 釘子户 啊，就係又話要收幾多錢幾多錢，咁又係成功俾佢呃咗嘅。原來嗰個人又係無形嗰個業主，去到填土廳，人哋嗰冇根本唔關事。 你話即係你話啲財務公司俾人呃都仲叫做有可原啦。你話 大家 九，但你九叔都俾人呃，喂九叔精甩尾噶啦，呢啲炒樓呢啲專家噶啦。 咁咧？依單嘢係因為係查出嚟就係某間上市地產公司嘅經紀，就連埋嗰啲律師樓出古惑， 即係 行使即係 財務公司咧。我相信咧，財務公司裏邊隨時有內鬼先做得到。如果唔係佢唔熟悉佢嗰個批核貸款方法，佢點會咁快就可以調到嚿錢走？ 係啊， 佢一定係有，即係一定係有人放風，即係講爆料嘅。如果 老實講，冇鬼咧就唔死得人， 唔死得人嘅，呢個絕對係噶啦。 係啊，咁啊，所以咧。嗰啲業界精英咧就注意一下啦， 精咩英啊？屌，得罪你講 句，不嬲都反話嚟 嘅。真係咧，著套老西講真啦，又是唔係咩啊？你話地產咁計， 流民啦。 我真係聽日，我聽日著套老西，我翻得工噶啦。我唔舉到咩 training。 唔使啊！你而家天橋好多好多好多地產經紀漏啊，係嘛漏你買樓啊？唔知9000几蚊尺嘅，我都冇聽到係咩地方啊？咁靚好似係。 我大驚，我相信你呢句講真嘅，你一隨時行入去，你真係堅過佢哋好多。呢次唔使調開， 唔係咁樣啦，因為咧牽涉到一個假偽造身份證。牽涉到有可能有銀行的配合，因為你假身份證冇咁容易開户口嘅，好難嘅。 而家我真身份證好難， 都難開户口，何況假身份證？你諗下，唔係咁容易嘅。 你講開開户口難咧，話俾你知，而家香港開 啲朋友， 香港公司我哋嗰次都有講啦，香港公司而家開户口都難啦， 好難啊， 入現金都難。你知唔知啊？我哋恒生銀行啊，入10万蚊咋，佢竟然問你啊，你啲錢點嚟啊？要個填紙仔啊！我話我入錢落我自己户口啫喎，得唔得？ 系啊系啊，好烦噶！ 嗰日我讲完，跟住我个鬼气，我唔入，就叫黎生去入，即系我拍档，佢去入，入亲现金，只要多食唔好啊，多啦几十万八万， 十万蚊冇两万喎，十万蚊， 系啊， 哇！你啊以为啦，入5万都问啦， 唔系啊，叫填字填方啊， 哇！你咪学下颜童咯，我老婆做鸡赚翻嚟嘅，10000就10万噶啦，听日仲有啊， 所以咧嗱。所以另外咧，我嗰陣時喺美國開咗户口嘛，前嗰排佢話：喂，你個個使個唔知年年使1000几蚊嘅喎，你仲 keep 唔 keep 啊？我唔知美金定港紙啊，我咁諗下都係 keep 咗佢好啲啊，因為你再想開翻咧好難。 哦，喺美國開户口仲難。 係， 我啲朋友喺美國户口又吊銷咗好多個， 因為中國人又是中國人啊。係開户口，其實咧嗱，講開呢個問題咧，其實中國人喺嗰邊都係遭到黑人 爭，都係唔可靠嘅啦， 好黑人爭 嘅。佢如果你過去係做騙徒。 是啊，就算你在那度安居乐业啊，嗱都话咯，即系讲少少啦，最 佢哋觉得你系洗黑钱 嘅，一嚟洗黑钱啦，第二咧你都话咯，我响即系LA 嗰边咧，唔系圣弗朗嗰度咧，见到好多啲学校咧，全部停晒啲宝马、Benz 啊，全部都系啲中国人。停正喺人哋路度 block 住曬人哋， 佢哋有鋪咁嘅人㗎啲路，佢亂咁拍， 亂咁拍， 嗰啲俾人鋪㗎啦。 即係其實根本，但係好多都係嗱，我所知 或者俾人綁架係啱嘅，應份嘅，你想申請嘅， 我 係咪？而家你填一方，但係攞個寶馬填方，係咪啊？ 其實係嘅，咁所以 我有朋友喺澳洲啊，佢個仔話係披薩克兼職嘅，屌你做乜揸架法拉利去兼職？我話你個仔唔俾人綁就算，你執到啦。你接嗰個電話唔應該係你個仔，應該綁匪嘅。 你知唔知啊？ 你個仔喺我手上啊！而家攞5000万美金嚟贖，而家咪寄個耳仔俾你啊 ！Facebook 老闆啊 ，Mark Zuckerberg 啊，幾百億美金身家啦，人哋都係揸架 Fit 咋，大佬。本田。 所以我知啊，所以你嘅你揸四環數真係合理身份㗎啦。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中國人咧，響嗰度啱啱嗰邊有單新聞啦，有個女人喺嗰度講，響美國度講，火車度咧喺度講普通話啊嘛，兩個人跟住俾個22岁嘅美國女士一嘢 執到佢爆嗰個鼻。哦，我覺得其實嗱，呢個世界咧冇鬼唔捨得人嘅。 點解咁暴力嘅？ 我覺得最大問題可能而家講得大聲啦。其實好多時咧，你過到去咧，你要尊重翻人哋嘅文化。 其實係咁樣嘅。 用武啊！ 其實最簡單係咁樣。 呢啲本土派嚟。 係因為咧，因為咧，我哋語言通，我哋講嘢只要比正常大聲咧，對佢嚟講個雜，一個唔識聽，佢覺得你雜音嚟㗎。 滋擾 嚟。係啦，佢就變成咗係滋擾。哦，即係好似啲鬼佬喺我哋隔離講，我唔識聽啦，即係你哋識聽啦，我唔識聽我都覺得佢滋擾我。 菲律賓講嘢或者印尼人講嘢 都係一樣啊， 其實一樣。所以我覺得有陣時我哋真係要逆地而處咯。你講開呢啲就真係過到。 即係自己喺度小細聲。 自己細聲係啦，咁啊， 冇喧譁啦， 冇喧譁啦。 即係你知我啦，把聲咁大聲，過去到我都。啊！ 我係啊，每一次網上我哋都聽到你把聲啊，所以我先揾到你出嚟講嘢。 最大咁樣揀到係咪？ 因為最大聲嗰個嚇。 係啊，呢樣啊，下個題目講咩啊？ 喂，咁啊要講翻七警啦，即係咁依講下啦。因為而家香港人好似唔係好關心啊，即係呢個 係咩？唔關心咩？ 冇乜人關心我，我發覺好似都呢個曾建超係嘛？ 係。 咁啊，佢係原告啦，佢俾人打啦。咁但係咧。叫做律政司咧，就见咗咩啊？秉承中华文化传统、哦，先下手为强、哦，告咗佢先、哦，系嘛？原告打成被告嗰个常威嚟喎、啊， 开头好似唔话两单案想排埋一齐，但系最尾都系变咗审咗佢先， 审咗佢先、哦，调翻转头。 咁、你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有个观点想问一问阿 Johnny， 其实咧佢而家佢判咗佢咧，会唔会影响佢下一单 案？会，绝对会。所以其實一路他哋最爭取的就是審咗佢俾人打嗰單案先，因為而家佢變咗，佢而家呢刻變咗一個有案底的證人，如果喺佢自己俾人打的嗰單案，佢去做證人的時候，咁會影響佢嗰、那個credibility， 即係佢的可信性嘛，法律上。咁佢而家係不利的，其實 係 即係對佢自己單案嚟講都是， 因為特登嘛，令到你而家有咗底啦嘛，劃花咗你先啊嘛， 係先劃花， 即係好似某啲組織咁啊，先抹黑咗你，就唔理你批評佢嘅事係真定假，又或者咧係咪事實，就首先抹黑咗你先啊，跟住咧係啦，一樣咯，而家政府嘅做法都係一樣啊，都係做咗呢啲嘢先噶嘛。 咁佢呢單案就一如我所料啦，其實我都估到佢係釘嘅，其實。因為首先 個官係釘官， 首先個官已經釘過好多次呢啲政治案㗎啦， 即係手技功嚟。 例如長毛嗰單好幾年之前嘅衝擊替補機制論壇咧，都係呢個官審嘅。 但係佢打得咗喎，嗰單好似 嗰單係上訴打 啦，上訴甩咗。 原審嗰陣時係定罪㗎嘛，佢同黃仁達。 咁佢都可以上訴，而家曾建超。 哦，咁當然啦，咁但係釘咗你先，你就夠慘啦。 係，即係先有案底。 嗱，禮拜一判刑啦，即係我哋今日錄影嘅明天。 是 即係隨時玩下手，就可能即係掉入去都唔出奇。 係，哇！掉入去唔知要坐幾耐喎。 係啊， 又坐翻三個禮拜，好似黃楊達咁樣， 即係 冤獄嚟喎。 不過唔緊要，而家唔同啦。嗰陣時仲未有 X 光機，而家有 X 光機㗎啦嘛。 嗰陣時都有㗎啦， 應該未有，佢都唔敢講。 係咩？ 係啊，未有，之後有啦。 哦、 有 X 光機啊！我為黃楊達先生呢次慘痛嘅經驗啊，我哋十分之同情佢。 咁啊，咪每個人都有啲犧牲嘅。咁佢而家要揾食，係咪？咁你要有咁多支持者， 咁但 係 咁 喎，又唔係拳頭手指啫嘛。 喂，大佬，但唔係喎，點知冇生痔瘡啊？一料入去爆光噶啦嘛。 咁痔瘡咪買白宮痔瘡膏咯。 咁點啊？七警呢單嘢做咩評論啊？就係咁多咋？ 七警係啊，因為即係好似越嚟越刁淡咗件事啊。 香港人係咁噶啦， 真係會刁淡啊，因為已經五百幾六百日噶啦，五百幾日噶啦。 喂，六四幾年幾十年都話冇發生過得噶啦，係咪先？ 係啊， 咩樣刁淡？我哋香港啲學大學生咪係咁。 而家應該有了結嘅日啦嘛。 係啦，要完結嘅而家，班嬌嬌事咩？ 而家就沒完沒了，係咪？對香港有咩好處咧？冇好處噶嘛，係咪？ 所以你睇下， 不過嗱咁樣，我哋有少少爆，因為咧，我哋有個可靠線人就爆料，就話咧嗰個叫做朱警司啊，嗰、那個叫朱經緯咧，佢而家就已經係逃亡咗去海外啦。咁啊，據稱咧，佢一翻嚟就會塌佢。咁如果咁講法，即係唔會翻嚟啦。有邊個會翻嚟俾你塌啊？系咪？ 唔知啦，好难 讲。系啊，照计就，因为我哋收到可靠情报，就佢已经逃亡咗去海外。 普通袭击啫，冇事嘅。 普通袭击 会唔会影响退休金？ 唔会嘅。但系佢连翻都唔翻嚟，系嘛？咁所以咧，佢系完全唔使睬你嘅，睬你三芒果。 咁呢个系警察嘅优良传统嚟噶啦，当年李乐都系咁啦，一话 走 就走咗啦。 系喎， 警察不嬲，我哋香港警察优良传统嚟嘅。 啊，唔好咁大驚小怪。 喂，咁如果調翻轉頭，如果攞女落嚟同你比，咁佢呢啲好小事啫喎，打得冇錯喎。 咁啊，係咁噶啦，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係， 唉，對唔住，唉，又講中國文化，唉，真係麻煩。唔係，點解本土派又圍攻我？ 即係警察咧，香港警察咧，依幾年來嗰個表現咧，就令到佢建立咗嗰個形象咧，就真係冇。 我亦都好坦白咁講啊， 真係冇曬。 我諗咧，如果用行業啊，即係唔理你做乜嘢，嘅犯罪率，警察真係肯定第一。如果唔係，我跳海。 我係。嗰個叫做爭大耳窿咧，嗱，我可以負責任地表示嘅，香港各行業之管咧借大耳窿嘅，一定係最多係差佬， 呢個百分百， 一定多過地盤佬借差借大耳窿。 喂，你知借唔到啦， 係咁啊，地盤佬借唔到多錢 錢啊嘛， 因為咧 佢先拖錢啊嘛， 你冇證件證明你係地盤佬嘛，但係差佬唔同啊嘛，你知唔知啊？喺十幾年前啊，攞張 pass 去普通一個散仔，去任何一間賭場、任何一個廳，可以攞20,000籌碼。你就可以想到啦，差佬是几咁受欢迎的，喺股场。 以呢个债务嚟讲咧，即系贷款行业嚟讲咧， 系啦， 收入稳定噶嘛。 因客 你又冇得走， 又有退休金， 你又走唔甩啦嘛。你知唔知啊？几多差佬啊，系啲嗰啲大耳窿上去差馆收啊？ 你唔使啊，我讲咗我个朋友，佢咧就两师徒，即系佢个师傅就系警司嚟嘅，而家退咗休咧就去咗富豪酒店咧保安部啦，即系。優良傳統又警察，咁啊做下頭，就睇曬咁多間富豪酒店嘅。 係， 咁佢咧而家就喺機場咧，就機場特警嚟嘅。 哦， 咁咧就早幾年咧就爭咗100多萬， 哦， 爛到， 哦， 咁啊卒之咧佢師傅咧就即係就冚住咗，就唔俾通電。 哦， 咁啊而家咧就個個月出糧咧就還就佢佢佢即係呢個師傅真係有情有義， 佢做擔保咯喎， 啊同佢頂咗。 哦， 跟住而家佢就個個月還。 哦。 有乜嘢緊張啊？手心都出汗啊！因為自己本身 個底唔乾淨啦， 係啦，變咗而家就冇得升噶啦。咁但係咧就唔會話搞到你冇得冇份工。 咁喺個差佬裏面咧有個咩？有個嗰啲類似互助委員會嘅嘢咧，係我哋借錢俾差佬嘅。但係啲差佬咧竟然偽造，有個差佬俾人拉咗，就因為偽造文件咧，就偽造佢冇喺出面借錢嘅文件，就入去裏面呃鳩裏面嗰啲貸款，因為裏面係低息貸款嚟。 所以差佬。犯罪率同埋借貸率咧，係所有嘅行業之冠。 係依個係。 我學阿大英話頭，我100%話俾你聽。如果唔係我 跳海， 又跳海。 我要集體跳海就。 嗱喂，咁啊嗱，去到我哋依個節目咧，我哋想講下一個叫做咧，同生意都有關，但係咧亦都係同我哋本身咧有關，因為我哋都中意去旅行。咁我想講下一個旅行社嘅問題， 嗯， 因為大 N 咧就自由行多，但大肥咧好似就跟團，好似都經常跟團嘅。 係， 咁我想問你啦，5月10幾號即係過咗淡季，已經係淡季嚟啦 嚇。係淡季， 去差唔多接近4000蚊去泰國，算唔算豪華團咧？ 唔算， 唔算。但係算唔算係cheap團咧？ 唔算， 亦都唔算啦。 其實係咁樣嘅，睇下你啦。你其實報團咧。我知道你講緊邊間旅行社， 係 咁咧，佢又分佢啲豪華團，其實嗰啲豪華團即係普通團， 係 即係咧永遠都係啦，高級高級啊， 哦， 啊明明即係話平團就話經濟團 係 嘛，啊飽手咪似樣啲嘅就叫 嗰啲叫港台群星超值團， 係啦，咁好得，咁咧譬如咧，其實嗰陣咧有啲叫超級豪華團嘅，但係佢真係收費咧係冇即係淡季都唔會收平嘅，但係如果你話，聽你咁講，3000多元咧，如果喺比其他旅行社咧，應該係2000多元就得㗎啦。 哦，因為咧，嗱，本來咧我都冇乜嘢嘅，但係佢同我講咧，就係嗰個版本就好陰功嘅。首先咧，飛機延遲唔關佢事啦，飛機係飛機問題啦。第二，嗰架車壞，亦都唔關佢事，壞車冇人上啊嘛。問題就係你哋一個旅行團冇理由要2.5個鐘先可以喺第二度調第二架車嚟㗎，你哋安排得唔好咁。因為人哋梗係有老人家有兩個細路仔先至跟團嘅，你咁啊自由行啦，係嘛？咁佢已經非常之不滿噶啦。咁啊到提到啲伙食，我所以咧佢形容到哇，真係淒涼到不得了，係有煲冬陰功，有啲有嗰啲應該唔知咩嚟之外咧，咁咧就係河粉同白飯放題，所以你明白點解啲大陸人去到 產蝦 國攞只碟嚟產蝦，冇辦法啦，好似葉繼歡打劫咧，係咁立係咁立，立曬落個袋度為止嚇，一次過。文華街4間金鋪咁樣， 咁你冇辦法啦，因為你啲伙食不嬲叉開嘛。喂，你真係俾誰言三尺雞你喎？ 其實咧， 一碟菜出嚟，你真係幾百人衝上場。 參加團咧，佢哋有個嗱，我唔知道你哋後面個故仔點。其實參加所有旅行團頭嗰兩餐咧係好差嘅， 係。 跟住第三餐就叫普普通通， 自費啦好多時。 唔係第三餐普普通通。到最後尾嗰兩餐咧就特別好嘅，因為佢哋咧就博你最後尾嘅印象嘅啫。開頭好差，你鬧到啊，到最尾啊都食得幾好啊，人就博你。所以任何嘅旅行團都係住開頭住嘅酒店一定冇最後尾住間酒店咁好嘅。食都係開頭嗰兩餐咧，我話俾你聽，有得食你 O K 啦，即係你又唔係俾得錢多，食到後尾咧就好啲。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其實而家旅行團 呢個係叫先苦後甜係嘛？ 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其實而家旅行團咧，尤其咧你頭先講嗰間 X泰咧，因為佢哋專做內地團，其實好多 唔係喎，以前咧依間嘢咧，佢哋係搞啲四面佛團咧，係以泰國為基地嘅喎。 我話俾你聽，泰國做得最好，而家都唔係佢噶啦。但係佢哋而家咧喺廣東啊，好多分店嘅， 係 咁咧就變成咗咧， 即係做大陸頭團多。 大陸人 佢咧就已經係將佢嗰個控股咧大股賣咗俾嗰個海南航空嗰個老細，咁變咗咧康泰咧即係已經變咗，因為黃士森已經唔係大股東嚟啦。 你真係開曬名啊，你好似 唔緊要喎、 啊。我哋都冇所謂，我哋又冇咩嘅。 係啊，講事實啫嘛，即係講嗰個經營。其實點解咧？而家成個 人都開名啦。 成個廣東省 係， 成個廣東省 係 根本上咧，康泰咧都有 係 都有自己直接嘅鋪頭。佢收客咧就講明咧就唔係大陸上飛機，香港上飛機。因為他哋香港基本上的團咧，同大陸咧係爭好遠嘅。大陸係到而家都係賣人頭嘅。 哦，係。 去到收你1000蚊一個賣俾你，跟住你自己掠得佢幾多幾多噶啦。香港團咧就冇呢個現象，變咗好多國內人咧就會撈埋香港人一齊出團嘅。 哦，嗱，咁啊講起啦，佢依團咧，佢主要景點就冇乜噶啦，但係咧，佢。嗰啲團友話提出去唐人街，佢就誒冇啦，有排塞啊！帶車咗佢買嘢，主要係 sell 去購物團，因為呢個團佢冇講明要購物噶嘛，但係咧由頭到尾咧 sell 嘅你買嘢嘅原來，咁、所以佢即係叫我投訴， 咁真係好慘啊！真係 非常之差， 即係中伏喎、啊、呢、這個。 因為佢咧覺得即係因為你一家大細唔係夠夾得到時間去旅行啊嘛，咁你又諗住有七十幾歲嘅老人家，又有啲兩個十零歲， 我又講下即係康泰嘅經驗啦，因為 哇呢個開名， 前年我跟呢個團去土耳其嗰陣時咧，就係、是、都係跟呢個旅行社嘅， 得唔得咧？ 咁就特價嚟嘅，坦白講。咁就所以就預咗佢差啲，咁就係咧辛苦嘅地方係咩咧？佢係成三四車人咧、哦，三幾團人咧係不停咁喺同一個景點嗰度，大家 loop 嚟 loop 去咧。 即係蝗蟲啦、 啊！即係咧變咗咧，你係成幾百人不停咁喺啲景點度出現 啦。一百人到咧，三四車一百零人啦。 唔係，咁你係好辛苦，啲景點唔係好大嘅啫嘛。你係不停咁樣喺嗰度咧，一個好細嘅地方咧，係百幾人、百幾個香港人吱吱喳啦咁樣喺重複同一個地方出現咧，其實係 都好滋擾， 即係慘過翻工嘅。 好滋擾噶，唔係因為咁嘅康泰咧，自從人質事件之後咧，嗰、那個叫總經理咪個女人嚟嘅，嗰、那個就退休啦。咁其實咧，我係都有聽到啲有啲即係啲商界嘅朋友講咧，就佢、是、因為要俾個仔上位，咁啊，所以咧就踢走呢個女人啦。呢、這個女人住喺我樓上嘅，日日都見到佢嘅，喺退咗第二間旅行社翻工啦。啊！日日都翻工啊！好朝頭早好早就翻工啊！九點鐘出門口，以前我係九點鐘出門口嘅，咁啊成日都見到佢嘅。咁嗰個咧，佢唔做咧，係佢當時嗰個人質事件發生咧，其實佢已經 plan 咗唔做嘅。不過唔做嘅原因係因為黃士森要捧個仔上去，所以咧就踢走啲老臣子，支持你啦。你知中國人搞生意都係咁噶啦嚇，從來都係。佢唔係以公司企業管治為先嘅、 哎。喂，中國人從來都係即係當自己係做緊皇帝。而家咧，我而家要換太，即係我而家要俾太子上啦。我搞即係喺度換，搞緊呢啲嘢。 所以就搞鳩啲，搞鳩啲嗰啲叫做功臣啊咁樣啦嚇。咁佢自從佢哋話上咗之後咧，都非常之差嘅，即係講呢個成個集團咧，都一路走緊下坡嘅。即係好多嘢都係走緊下坡。 不過因為咧，其實咧，康泰咧，其實咧，佢哋做咧。做豪華前做得出色嘅，即係我講認真嘅，即係俾啊真係俾錢，佢真係貴過人嘅。 係， 咁但係佢講明咗咧，包你乜包你物嗰樣嘢，咁就真係最版嘅。但係就話咧，如果你參加啲即係唔係嗰個價錢嘅團，我就唔知啦。 係， 因為我本身參加佢嘅團都係會 句咩嘅，譬如越南啊，佢呢啲嘢都係。咁但係咧，而家香港稍微咧，即係貼近年青人做嘅咧，而家都根本上就係嗰三個撈曬㗎啦，永安、東瀛遊同埋中橫遊。而家啲全部後生仔，你而家你係年紀大嗰啲啊，即係你七廿零歲嗰啲捱得苦咧嚇，嗰啲啊參加 X 時代啦，你都知啦，係咪七廿幾歲咪捱得苦啊？十零歲又捱得苦喎，因為開始要進入呢個弱肉強食嘅社會啦嘛，所以其實佢係好心噶，你明唔明啊？ 即係體會嚟嘅。 係啦，冇錯。 即係呢個世界咧，好殘酷噶。 係啊， 要你預先實習咗先。 嗱，老嘅就係憶苦思甜，後生嗰啲咧就初生之 種。跟住呢個甜之後啊，同個仔關係特別好啊，你睇下，咁樣俾人刻薄法，你睇下。即係更加顯得屋企人嘅可貴，哇！依個好，依個好有價值喎。如果咁講啊，個錢四萬蚊都值喎。 冇錯， 令到屋企人嗱。咁我哋講翻生意咧，其實咧旅行社你最緊要咧就做嘢就最好冇俾人搶啦，係咪先？你啲嘢唔好咁刻薄啦，太刻薄人哋真係翻嚟搶救你噶嘛，係嘛？即係依個係做生意嘅首要條件啦，係嘛？ 不過你影曬相好咗又啊！我哋唔係空口講白話，我哋 好多相。啊，仲有好多我冇摆出嚟嘅，费事摆晒出嚟，佢哋推车啊，佢哋啲人咧推车一张，好卵阴，因为影到人样嘛，仲有嗰啲好无奈坐喺度冇嘢食嗰啲咧，喂，真系精装追女仔啊，两眼先食条蕉啊，唔系讲笑，真系大卵王啊！ 好啦，今日咧时间又够啦， 今日时间又够啦，真系，唉， 咁啊睇下阿 Johnny 有冇第四节啦？ 有啊， 系啦，今日大家细心欣赏下第四节啦，咁啊， 正如我所讲，即系。我教想同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學識多啲呢啲嘢咧，咁咧就第時我當初學嘅原因就是因為我想反駁嗰啲嘢，我不知從何着手，我先開始慢慢學嘅啫。其實 係， 咁我一間就會有第四節。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再見。 好，拜拜。 好，嚟到第四節嘅星期二得到啦，又係天文專輯。今日咧就去到03啦噃。嗱，今日咧我啲拍檔又係走曬啦，得翻我一個。今次連大 N 都走埋，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係得翻我一把聲啫。嗱，咁我哋咧又即係講書咯。嗱，頭先我都講過啦，其實咧點解我會做呢個節目咧？即係點解會開個天文呢一 part 咧？其實咧我當初咧就係、是、即係成日見啲上士啊、星相人咧，成日喺度亂咁，唔係即係佢成日講啲嘢咧，我好想反駁佢。我因為我知道基本上我就唔相信嗰啲嘢嘅，但係咧我就係冇辦法，即係你嗱讀得書少，你唔識反駁人；讀得書多咧，你起碼知道喂有啲嘢唔係咁嘅喎，你唔好老點喎。咁所以我就開始慢慢喺度睇啦。咁當然其實我都對天文係有興趣，所以先會慢慢睇啦。即係一來就係、是我老婆帶去觀星，咁啊走去影相，咁我就開始慢慢學翻啦。咁所以我先至會做呢個節目嘅啫。咁啊等大家都可以知多啲，即係其實係啲常識嘅嘢嚟嘅。嗱，咁我今集咧就會講一個比較特別嘅嘢咧，就係、是、嗱上集咧嗱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好有系統嘅。因為咧，我相信出邊嘅就算有講天文嘅節目咧，都冇我講得咁 elementary 啦，即係咁由基本講起噶啦。因為我而家咧特登咧用一個方法，就係順住原本嘅人嘅天文學家對於嗰啲唔識嘅嘢產生咗一個謎題出嚟，咁佢就住嗰個謎題去再去 study 嗰樣嘢嘅時候咧，就一步一步咁走出嚟嘅啲嘢係。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上一集咧，大家都記得咧，古典時代我哋仲研究緊到咧地球係咪圓嘅，定係地球係方嘅咧？咁我哋上次咧就已經話咧啊，原來古人好聰明，我哋發現咗三大證據咧，去證明咧其實地球係一個球體嚟嘅。咁而家去到終於發現咗地球係圓噶啦，嗱，咁咧我遲啲咧應該咧會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其實地球係自己會自轉噶啦。我咧遲下一節下一集咧，我會揾一集咧去講地點樣證明地球係喺度自轉。其實原來都幾難證明嘅喎。雖然而家已經係冇人去懷疑呢樣嘢，但其實如果要做一個科學實驗去證明咧，其實係原來都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嘅。咁我遲下一集就會講啦。嗱，今集會講咩咧？今集就係講翻一啲比較基本啲嘅天文常識先。嗱，大家咧都會記得嗱，地球識自轉啦。嗱，你睇緊呢個節目嗰陣時咧，我應該咧就預備咗三張圖片嘅。如果如無意外咧，你而家睇緊嘅嗰張圖片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地球啦。咁咧打斜嗰條咧就寫住天球赤道，跟住你會見到地球嗰個軸心啦。嗱，其實咧地球自轉嗰條軸咧係同黃道平面咧係打斜嘅，你見到。 咁咧嗱，咩叫黃道平面呢？其實大家都可能有聽過咩叫黃道十二宮啦，就係、是、即係其實咧，我哋因為咧地球啦，地球有兩大運動類型，第一大類型就叫地球自轉啦。第二大類型的運動就是地球公轉，公轉就是佢講緊佢其實係圍繞緊太陽喺度轉啦。咁咧，你因為你見到嗱，你見到你圍住太陽轉咧，喺你嗰個星空嘅背景入邊咧，其實你就當時啲人唔知嘅，就以為係太陽圍住地球轉。咁咧，而太陽咧就係、是、一條喺個星空嘅背景入邊咧，就好似一條軌道咁樣喺度沿住嗰啲星座嘅背景喺度喐啦。咁嗰太陽嘅嗰條行經嘅嗰條通道咧，經過嗰啲星座嘅嗰條通道咧，嗰度就叫黃道啦。咁而黃道十二宮嗰十二個星座咧，就係講緊太陽喺呢一個星空嘅背景入面經過嘅嗰十二個星座定出嚟嘅，嗰度就叫黃道十二宮啦。咁咧，所以如果你睇翻而家 YouTube 顯示緊嗰張圖咧，你就會見到咧，地球咧。地球自轉同埋黃道嗰個平面咧，你見到係唔係平衡嘅？因為地球轉嗰陣時候其實係有個角度係側側地嘅。如果大家都仲記得，可能小學嗰陣時候讀過咧，點解會形成呢個四季嘅天氣咧？其實就因為地球係打斜咁轉緊。如果地球完全係垂直咁轉嘅話咧，地球無論係自轉同公轉圍住太陽轉咧，嗰、那個你喺北半球或者南半球咧係唔會有天氣分別嘅，就係、是、因為佢打斜。所以咧，你冬天嘅时候会冻啲，因为你太阳阳光少啲；夏天嘅时候咧，你就系太阳光多啲，所以你就系、是、会热啲咧。咁你四季就不存在啦。四季嘅存在，正正就系因为地球嘅转动咧，同太阳嗰个公转嘅平面咧系打斜，系少少倾斜，所以先发生嘅啫。嗱，今日咧，头先讲到即系。地球自轉同公轉啦，我哋又忽然間翻翻去古代啦。古代嘅人咧，其實唔係咁睇嘅，因為咧初咧，佢哋咧係一路都以為咧，其實係太陽啦、月亮啦，同埋其他星星咧係圍住地球轉嘅。咁咧應該講到呢一度咧，我就應該係會出下一張圖嘅，就可以俾你睇下啦。嗱，古時嘅天文學家咧，佢哋咧認為咧，地球咧。就正正是好像我而家你見到嗰幅圖咁咧，地球喺正中間。咁打環嗰個圈圈係咩咧？打環嗰個圈圈咧就係我哋所講嘅黃道啦。你會見到一個大啲嘅波咧，佢應該顯示緊咧就係、是、嗱綠綠地色大啲嘅波咧，就係、是、太陽啦。嗱，因為太陽就沿住中間圓形呢一個轉動啦。咁另外喺個地球左上方有個細啲嘅嘅球體咧，嗰個應該就係月亮嚟嘅。咁月亮同埋太陽都係圍住地球轉啦。咁而你見到呢個玻璃球咧，比較出邊嗰啲咧，嗱上邊有啲好似有個人仔啊，有啲線喺度嗰啲咩咧？嗱嗰啲就係星座啦，我哋所謂見到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太陽行咧就未必會掂到嗰啲星座，因為太陽佢就係沿住中間嗰個圈喺度轉噶嘛。咁所以咧，經過太陽中間喺度轉嗰啲咧，掂到太陽嗰啲咧，就我哋就叫黃道十二宮嘅星座啦。而另外高啲嗰啲位，例如上邊打斜或者下邊嗰啲咧，嗰啲就叫其他星座啦。好，咁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傳統所講咧，就係、是、以地球作為宇宙嘅中心嘅學說，呢、這個就係叫做地心說啦。咁就係相對於我哋往後嘅常識話，往後嘅科學知識話俾佢聽咧，而家我哋就知道啦，其實係地球圍住太陽轉，就並不是太陽同月亮圍住我哋轉啊嘛。好，咁咧就講到去另一張圖啦，你等我陣啊。嗱，呢個就係第三張圖出咧，就係咧。一个好出名嘅天文学家，佢叫托勒密，就系古希腊嘅天文学家。嗱，如果大家知道如果嗱，我岔开少少，如果你有睇呢个高达 Double O 嘅话咧，我话俾你知，嗰只战舰咧个名就叫 Ptolemy 啦，就系叫托勒密啦。佢应该系攞咗呢个天文学家嗰个名咧，攞嚟做嗰只战舰，嗰、那个男主角嗰班人嘅嗰只战舰嘅名就叫 Ptolemy。嗱，当时佢提出嘅学说咧。因為咧，佢觀察到個星空同埋觀察到啲行星喺度行嚟行去咧，佢就係用地球做中心，就繪製咗一個行星運動嘅 嘅佢嘅學説出嚟。咁呢個就係稱為托勒密嘅宇宙體系嘅。咁咧呢一幅圖就睇到啦，嗱喺呢幅圖入邊咧，當時嘅人係以為咧地球喺中間嘅，而月球、太陽同埋金木水火土呢啲行星咧。其實古代咧話埋俾大家聽咧，太陽同月亮咧，佢哋都當係行星嘅一種。咁佢就係、是、總共嚟講咧，就有七粒行星咧就圍住地球喺度行嘅。呢、這個就係當時嘅所謂一個地心説嘅講法。咁到底後來係點解會發現到呢一個地心嘅講法係錯誤嘅呢？咁我今日咧就係唔講住嘅，我會留翻 下一次去詳細去講。咁今日咧就講到嚟呢度先。